早晨啊，六点零八分嘅时间啦吓，咁啊而家啊啱啱六点零九分啦，咁啊开始咧就系星期一嘅早上，咁啊2021年嘅3月22号又开始咧又系一个星期啦。今日星期咧，咁啊大家都要继续努力啊吓，咁啊星期一嘅时候千祈就冇谂住攰，哇我觉得天气凉咗好多，于是乎咧就俾个藉口自己赖一赖床，咁啊唔好嘅。快啲完成工作，咁啊快啲多翻自己嘅时间啊嘛，系咪？好简单嘅啫，早啲做完啊，早啲咧就可以咧，有翻啲时间。就算你喺工作嘅环境啊，例如都系譬如要翻朝九晚五嘅咁样，做完都留喺公司。咁但系起码做完之后咧，你可以都肯定自己啊，今日唔使撤收工，今日亦都可以咧就系、是完成咗工作之后，早啲咧就放下啲心头大石，留喺公司嗰度咧，咁啊人留喺公司啫，系咪？因为有阵时可以轻松下噶嘛，唔系一定下下掹到咁紧嘅，所以大家今日都要继续加油努力啦吓。 晨光每日一格。 天气咧。是变化好大的。天文台都预测了今日的气温会下降的了。现在是16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65%, 又凉凉地。亦都就是天气都干燥了，跟上个星期那种潮湿的感觉呢完全两回事。而且呢今日朝早还非常之大风，一落车的时候呢呜个头哇都吹到不知道去了哪里。见到树叶都沙沙声。风的而且确咧，突然之间吹起上嚟嘅时候，令到我哋有一种好似打乱阵脚嘅感觉，例如寒咗啦，带咗好多嘅灰尘，眼都蒙唔大。其实我哋有阵时生命有阵时遇到我哋嘅人生嘅暴风都系一样。我哋并唔系，不如等呢个梅雨嘅运气，等呢一种嘅暴风快啲离开啦。我哋并唔系谂住咧，单纯只系觉得啊呢一种厄运呢一个暴风嘅时候快啲离开。相反，我哋应该系要学习一下，当我哋生命入边遇到暴风，遇到咁多唔同激烈嘅情况嘅时候，我哋点样都可以喺呢个雨中，喺呢个风暴当中翩翩起舞咧？我哋点样能够喺艰苦嘅时候、具挑战嘅时刻，仍然能够活出我哋自己嘅生命，活出我哋自己喜爱嘅日子？这个先至系成功嘅关键咯。你而家嘅人生系咪面对紧唔同嘅艰难嘅情况呢？如果系嘅话，你会如何学习喺呢一种嘅环境底下好好成长？ 狂风、眼风、怒似狂龙，巨浪乱撞乱动雷电，用疾劲暴力。破这世界震裂天空，狂奔雨中，视野朦胧，狂叫着 Lorelei Sweet Lorelei，神秘的 Lorelei， 巨雨风难中，活着只喜欢破坏，事后。曾在那揭不开的漆黑中，压不低的暖火中，猛风当中，他拥抱我。哇哇哇哇！这刻身边只有风，停在那抹不清的追忆中，刮不穿的风雨中，猛风当中只有我。跌跌碰碰，再次发觉他。这世界震裂天空，狂奔雨中，视野朦胧，狂叫着 Lorelei Sweet Lorelei， 神秘的 Lorelei。 困难唔紧要，喺身边总有好多人同你一齐面对嘅，加油啊！ 我系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咗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系知道身边发生嘅每一件事。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喺呢度啊。嗱，坊间最近咧就流行咗一种减肥方法咧，标榜可以快速减肥，而且咧就话都几健康咁。今朝早不如同大家一起睇下系咪真系咁有益？当食蔬菜水果咧，固自然系健康啦。不过坊间今次掀起嘅呢一个饮用蔬果式 smoothie， 又或者系果汁瘦身嘅风潮咧，似乎对于我嚟讲咧，就真系唔觉得咁健康啦。呢一类嘅减肥方法咧，三星期咧就可以减到11 cm 嘅腰围，吸引咗唔少人嚟尝试啦。不过有营养师就话，单单系靠饮呢一啲蔬果式 smoothie， 又或者系果汁咧，其实系好难达至到均衡饮食嘅效果嘅。部分的果汁更加含有大量的糖分，而且缺乏膳食纤维，恐怕就很难帮到你减肥了。营养师也提到，不能够单凭一餐来到断定减肥的效果，因为减肥的原则就是热量的摄取少过身体的需求。假设早餐真的饮用这些蔬果式 smoothie 又或者是果汁，但是午餐晚餐仍然维持着高热量的摄取，那恐怕真的减不到肥的。坊间唔少个减肥餐单都包括咗大量嘅蔬菜，因为蔬菜热量比较低，而且含有丰富嘅纤维，有助延长饱腹感，减少咗热量嘅摄取。而蔬菜、水果所含有嘅膳食纤维就可以帮助肠道蠕动，而且可以有助排便畅通添。咁样听落好似都几健康。虽然蔬果汁含有好多种浓缩嘅营养成分，好似话抗氧化物啊、维他命、矿物质等等。不过榨汁的过程往往就会将大部分的膳食纤维都隔走。如果蔬果汁里面水果的比例比较多，即是说加入的果糖成分也都比较多，所以对于糖尿病患者就应该不是那么适合了。如果你是想着喝这些蔬果汁来减肥的话，摄取这么多的果糖，你可想而知，日日都喝这么多糖分落肚，应该都挺难受吧。至于头先有讲过嘅嗰啲 smoothie 咧，就系将原个嘅蔬菜或者系水果咧混合埋一齐，再加啲水，连渣咁样搅拌成液体。营养师就话啦，呢一种制法咧的而且确系质感丰富嘅，有助保存蔬果嘅膳食纤维，维持到肠道健康。不过呢啲 smoothie 嘅热量咧就取决于佢嘅成分同埋份量啦。如果蔬果式里面只系得蔬果咧，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碳水化合物和纤维，蛋白质、优质脂肪含量就会比较少的，即是说不容易肥啦。不过如果早餐只是喝蔬果式，为什么不直接吃棵菜或者吃个生果，那就更方便。 炒焗炆煎煮，我怎么可以说亲密的晚语，叫我不敢拒绝，不用惊番薯，我的水果有也可煮煮，今夜不下厨没坏处，诱惑太大了引到心，一酸想去吃但太多衫要穿，要是太串都少了一个圈，请答应再相恋，爱定要吃苦但甜蜜更短，应该怎去选，不吃饱心更暖，餐比餐不敢假，是否天生还凄惨，为了想渐减，是否哔哩哔哩苹果餐，还要试试这种烛光晚餐，幸福比春还简单，我只需减，是否哔哩哔哩苹果餐，苹果餐，是否哔哩点样拣，是咪拣一磅佢曾爱我多一晚，想爱一个人使唔使咁艰难，果橙士多啤梨点样拣？到底有冇人陪我撑？搞成咁真系有啲唔抵撑。好彩我唔系冇得拣。炒饭的味道，吃过 我都知道好，孤独的味道却更不想遇到，一望一绝路也去感到我与他修好，一望一自豪但愿看到，又太大了忍到心也酸，想旅吃得太多三要转，要是街转到小旅一个圈，请答应再相恋，爱定要吃苦但甜蜜更恋，应该怎去选，不吃饱心更乱，什么一餐一餐不敢拣，是否比一生还凄惨，为了想情感，是否比你比苹果惨，和你试试这种烛光晚餐，幸福比春还简单，我只需要 新版本嘅士多啤梨啊，苹果茶，唔知你朝头早会唔会选择食生果，佢已经系你嘅早餐呢？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财经第一线，投资 O to O 有乜嘢着数？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香港望出去咧，全部都系高楼大厦，而且仲相当之密集添。呢、這个就令到我哋同大自然嘅距离咧就疏远咗。不过，亦都系因为咁，所以由好多年之前，香港亦都有东方之珠嘅美誉。要令到我哋呢个城市咧倍添生气嘅话咧，其实可以从壁画嘅艺术咧开始嘅。由一群咧热爱香港人士发起一个叫做画美丽香港嘅运动。过往已经曾经喺多处嘅地方咧就绘制壁画啦，每一次都会请嚟咧就系嚟自不同国家地区嘅专业艺术家创作设计。早前佢哋亦都咧就喺凤溪第一小学校园完成咗咧就系一啲非常之有特色嘅壁画嘅。除了为学校的外墙改头换面注入了活力之外，更加就可以说令到北区，特别是上水区一带就加添了很多不同的光彩和就文艺的气息。其实这个世界上都有很多地方有类似的这些叫做壁画，台中又有，首尔有一个梨花壁画村等等，都是因为有着特色的壁画而成为了知名的景点。香港都非常特别，今次就找来很多的好手啦，在这个上水的一间小学那里画了这个壁画。过去呢，机构曾经就在保良局，例如就是康王锦泉小学、圣公会等等不同的学校那里就绘制壁画的。而今个月呢，7号的时候已经进行了第10次的活动了，就是在刚才讲过的上水凤溪第一小学校那里呢就举办这个壁画的创作。这个运动呢，或者这个活动啦，更加就是聘请了就是壁画画家设计，并且呢就指导志愿者的一些基本壁画的绘画技巧。哇，你没想着呢壁画咁啊都求其，其实唔系噶，求其嘅话咧就变咗系破坏呢一个景观噶啦嘛。你将佢变成艺术咧，就需要有人咧去到帮忙协助教一教啊，到底呢一个壁画应该点样画嘅？画得靓啊变咗景观啦，画得唔靓嗰个杂杂林都要游翻好佢啊。所以咧，当你行过一啲地方嘅时候，发现一啲美丽嘅壁画，你会唔会觉得喺你人生入边带嚟咗一啲新嘅气息咧？会唔会为你注入一啲更加多嘅能量呢？如果会嘅话呢，咁就代表个壁画呢係画得好啦。唔同嘅设施都係一样㗎喎。当你去到嘅时候，发觉就算係呼吸一口嘅空气，都会令到你剔除咗啲压力，令到你个人精神咗，即係代表呢一个建设呢、这个基建呢係一个有能量嘅基建。其实位于湾仔码头海滨的一个叫做渡轮码头半主题区，已经就开放了。有不少市民趁着周末的时间，前两日就去到打卡啊、散下步啊。好了，市民的心声是怎样呢？有些访问都说到，哇，早前就已经见到有很多不同国家的地区的网站就介绍了。今次就自己就哇 先睹為快，嚟過嚟呢一度咧就睇睇。咁啊話到嘅地方咧都相當之大嘅，好適合小朋友咧去度玩。啊，亦都有咧就係夫婦過到去咧就係散步。咁啊而家咧就經過咗一輪嘅裝修之後啦，又再次開放翻啦。咁啊叫做舊地重遊。啊，認為政府咧就美化海濱咧就真係相當之唔錯喎。啊！入面都有幾多唔同嘅綠化環境嘅，咁啊見得到咧，就係有一啲譬如寫住啊裝士敦道嘅牌啊，跟住見到成個近住會展隔離一帶嘅咧，咁啊都整得相當之靚嘅，咁啊而且咧嗰個嘅環境啦相當之整潔，啊亦都有好多唔同特色嘅椅子啦，嗰啲凳啊，去到俾咧就係大家坐低。更加有唔少咧，就係我嚟遮擋住太陽嘅屏風嘅位置，咁大家咧一太陽曬嘅時候又唔需要太擔心啦。仲有啲咧就係以灣仔碼頭海濱設計為題嘅一啲叫做大型啊，可以企喺度好似大型 pops 咁樣，設有一個咧就係相框同埋霓虹燈裝飾嘅概念嘅擺設，咁大家咧就可以咧就好好地欣賞啦。我見到佢嗰個咧就設有一個咧就呢個相呢個框入邊啦，咁就有一個咧位置咧就專係我嚟俾大家咧就欣賞呢一個嘅夜景嘅。啊，夜晚同埋日頭咧都有幾多唔同嘅感覺喺入邊嘅。咁如果大家無論係日頭定還是夜晚，都可以咧就去嗰度望一望，咁感受一下咧就係呢啲香港又有一個新嘅景點、新嘅散步嘅地方啦。 凌晨与你说着有备的字，温柔微微给你去掉手中的字，你说你累了，吻向你耳边，偏偏一切突然停了，没法开始。奢求凌晨替你斗士画上宝剑，坚持重留跟你看着卡通的脸，替你播尽了 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66%啊。天光前一首歌曲《黄言》啊，吓，而家听下6:30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先。 我系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 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昨日新增8宗新型肺炎确诊，包括4宗输入或关联个案，以及4宗本地个案，其中一宗感染源头不明。另外，初步确诊个案超过10宗，包括一名的士司机。源头不明确诊个案是一名巴基斯坦籍男子，早前涉嫌非法集结被捕。当日被捕的其余16人、5名警员以及曾经同他会面的入境处人员需要隔离检疫。另外，再有一名 Ursus Fitness 的顾客在检疫中心确诊。卫生防护中心相信有关群组的情况已经转趋稳定。政府公布将中西区巴炳顿道格兰角纳入强制检测公告。任何人士在今个月8日至21日期间曾经身处在内超过2小时，需要在星期三或之前接受检测。受检人士如果在19日至21日期间已经进行检测，会获视为已经遵从规定。另外，位于鲗鱼涌社区会堂停车场和旺角上海街557号的流动采样站会分别延长服务日期至到星期二和星期日。而位于尖东加连威路道100号的流动采样站亦会延长服务日期至星期五，并且开放给所有市民进行检测。上星期六有13宗接种新冠疫苗后不适送院的个案，10宗涉及伏必泰疫苗，3宗涉及科兴疫苗。13宗个案入面有2宗仍然留院观察，其余已经出院。送院个案包括一名17岁女子，在彩虹道羽毛球中心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伏必泰疫苗，其后出现血管迷走神经性分缺，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经治疗后无需留院。另外有多宗接种伏必泰疫苗后出现头晕、分缺、手部或四肢麻痹、心悸、出疹和血压上升等的情况，大部分人无需留院。至于接种科兴疫苗后不适的3人，分别出现过度换气、面部肿胀和胸部不适以及头晕等的情况，他们都不用留院。意大利联赛祖云达斯主场0-1不敌宾尼云图。宾尼云图的加治把握祖云达斯一次误传，在69分钟建功，奠定胜局。祖云达斯目前27战有55分排第三，落后榜首的国际米兰10分。宾尼云图结束11场不胜的走势，目前有29分排16位，同降班区保持7分差距。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清凉同有一两阵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礼拜中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而家嘅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猿号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猿号，东京奥运知多啲。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朝早六点三十五分嘅时间打电话俾崔杰彤，睇下今日朝头早有咩八下先。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你好啊，咁啊，今朝有咩俾我八下先？ 喂，今朝咧喺八点之前咧，我想我哇，真系凉咗好多喎、 啊。系啊，而家咧十六度啊，嗱，而家十六度，相对湿度60%。我话坐喺个咪前咧，望住我哋天气屏幕，哇，见到3.6，个心都。卜卜仔咁跳，六六六。 今朝你出门口应该感受到啦，系嘛？ 系啊，冻咗好多今朝。 系啊，所以都提提听众啊，如果今朝早咧出门口翻工翻学嘅你咧，就要特别加多件外套啦、嗯，因为我自己成日都话我屋企咧系笠着去咧。 啊 感受唔到出面有几凉同埋有几热嘅嘛，啊、即系成日都好似恒温咁咧， 一出街 就知道。 点 系？ 点解今朝你会知道冻咗嘅咧？你明明屋企系暖嘅，长期都系暖嘅。 因为佢真係冻咗好多，好明显啊，係啊，好凉嘅今朝早。嗱，同埋呢朝头早除咗即係要注意着咩衫出街之外呢，当然啦，我成日都话唉朝头早梗係饮返杯咖啡醒一醒神㗎嘛。 係啊， 嗱咁小白就唔会啦，因为我知道你就唔饮咖啡嘅。 係啊，我好鍾意咖啡，不过唔饮囉。 但我知道呢，好多人朝头早呢就算唔食早餐呢，正所谓空肚都要饮杯咖啡，諗住呢提一提神。 嗯。 因为可能呢朝头早起身就唔肚饿嘛。咁但都想即系闻下咖啡嘅香味，咁不过咧，今日我想同大家讲下咧一个喺英国营养学杂志上面咧发表嘅研究结果啊。 哦，关于咖啡喎，似乎系。 系啦，佢就话饮咖啡咧就有助提神啦，降低呢个睡眠感啦。咁、不过咧就可能对于血糖嘅控制产生负面嘅影响。咁即系点咧？咁即是话如果空肚饮黑咖啡嘅话咧，咖啡可能就会造成呢个胰岛素嘅抗阻，身体处理呢个血糖嘅能力就会降低啦。咁大家都知啦，我哋成日都话晏昼嘅时候咧，千祈就唔好令到自己嗰个血糖飙升。如果唔系点啊？ 如果会晕 咯，如果唔系会晕啊，血糖飙升你就会好眼瞓啊，食啲咧升糖指数唔好咁高嘅嘢嘛。 系， 咁所以佢话吓，如果佢令到你个血糖咧系即系处理血糖嘅能力降低咗嘅话咧，咁你个疲劳感就反而会增加。咁即是话咧，可能我哋就有个误解啦，以为朝头早饮杯咖啡咧就可以精神啲啦。咁但系呢个研究咧，相反就话，如果咧你喺早餐之前真系空肚啦，饮杯浓嘅黑咖啡咧、 嗯， 早餐之后嘅血糖反而显著就提升咗大概50%。咁所以佢都系建议大家，一系咧。就食饱咗早餐先至饮咖啡，一系咧就同你个早餐一齐享用，咁样个提神效果咧就会更加之好啦。 即系朝头早咧，其实都可以照饮呢一个咖啡嘅，不过就同早餐一齐。 系啦，如果空肚嘅话咧，有可能咧你饮完之后都提唔到神，都系仍然咁眼瞓嘅。但系我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是，即系我唔知心理作用定咩啦。总之我冇饮咖啡咧，就一定眼瞓嘅。饮咗咧，起码都可以 keep 到个水准。咁不过咧，呢度都有少少嘅简单 tips 俾大家，即系点样饮咖啡咧，饮得更加健康啲。 嗯， 第一咧就可以将啲肉桂粉加入去，因为肉桂粉咧就有大量嘅多酚抗氧化剂啊，咁就有助咧即系抗炎啦，同埋保持翻你嗰个血糖嘅水平稳定嘅。咁同埋肉桂粉加落呢个咖啡，我觉得都应该 OK， 好好冬天嘅感觉啊。 是咪周街有得卖啊？肉桂粉 啊，梗系啦！你喺街市都有得卖噶，街市譬如你甜品铺啊，或者一啲杂货铺啊嗰啲咧，都揾得到嘅。第二咧就系、是、朱古力粉啦、啊，可可粉啦、 啊。哦，咁咪变咗摩卡？ 系啦，咁个咧最好呢、這个可可粉咧就系无糖嘅可可粉。 哦， 系啦，如果加一小茶匙嘅无糖可可粉咧，佢都系有呢、這个多酚喺度嘅，咁啊又系有助抗炎啦、改善情绪啦，同埋保持血糖水平稳定嘅。咁同埋好似头先咁讲啦，朝头早饮咖啡咧，最好就唔好空肚饮啦。但我已经冲咗咯。 哦，唔紧要，你学阿黎天王话斋，饮杯暖水先，饮完杯暖水之后先至再。 再咁啦，咁你咪唔係空肚飲佢囉，你啲水朗下朗下嘛。 啊，又真係喎、哦。好，咁我而家去飲杯水先，我哋轉頭再傾。 轉頭再見。 我係崔潔彤，每朝我會為自己沖一杯咖啡，然後望住太陽出嚟，即刻就會有份温暖嘅感覺。晨光百科， 系啦，出面系16度嘅气温啊！晨光百科今日同大家讲下海鲜，系咩海鲜呢？啊，讲到最受欢迎嘅海鲜之一啊，虾，相信咧系能够咧就位列前三甲噶。咁啊，虾都有好多唔同嘅品种噶，龙虾、海虾、河虾，通通都有个哈哈哈字啊！好啦，今日系咁以揀其中三种嘅虾。好啦，就是、其中一种系海虾。海虾又以白虾，白色嘅白。海虾咧又以白虾为主噶。河虾咧就通常都系青虾。而最常听到嘅基围虾就系海虾之一。基围虾其实咧就并唔系一个品种嘅名称嚟噶，而是以前那些人呢在这个水稻田基的一些围栏里面呢就养这个虾啦。所以一律呢就将这些叫做粗生粗养的海虾叫做基围虾围住它的。啊咁在一个稻田水稻田里面围住它的虾基围虾粗生一点嘛，是不是这种虾呢、啊、很特别的、哦。由于粗生粗养一年四季都有的。特色是什么呢？哇，好大只好多肉的。而且佢嘅壳咧就都几薄嘅，肉质亦都咧就又爽又弹牙，含盐同埋含呢个碘量咧，亦都系比呢个河虾为高嘅，污染亦都较为少。啊，简单啲嚟讲咧，如果用烹调嘅角度嘅话啦，打边炉、白灼、茄汁煮都系唔错嘅。好啦，讲完呢个基围虾，哇，赤米虾啦、哦。赤米虾咧，其实都是海虾嚟噶。咁啊，有阵时喺街市见到咧，佢嗰个大细咧都唔系话好大只嘅啫。不过咧，真系好似佢个名字一样，赤米虾，赤色啊嘛，即系红红地色嘅。冇错啦，佢嘅颜色咧就偏红嘅，体型咧亦都系扁同埋细只。特色嘅咧系咩咧？就系个虾壳咧都好脆嘅，有阵时脆到咧啊，我觉得咧。个虾壳都好似几硬下添，个人感觉噶吓。不过佢肉质咧，哦都非常之鲜甜嘅、哦，咁而且啲肉咧啊都好软淋淋嘅，适合咧就连埋壳，我成只去到享用。系啊，其实虾壳咧有阵时系食得噶。如果你话头先嗰啲基围虾，哇个壳咁大嘅，咁啊梗系唔适合啦。咁啊，但系如果你话呢一啲叫赤米虾，真系可以连埋个壳咧一齐去到享用噶、哦。咁啊，大家可以试下从呢个烹调嘅角度嘅话咧，白灼、蒜蓉、牛油炒啊，其实亦都系唔错噶。而且咧，当佢炒到咧。这个壳咧卜卜脆嘅时候啦，更加咧就可以显出咧就系虾嘅风味添。啊，唔讲大家都唔知啊，虾壳咧除咗喺呢一个赤米虾食得之外咧，好多时候我哋食嗰啲日本嘅天妇罗、田布达啊呢啲嘅天妇罗咧，咁啊有炸虾啦，又有矮瓜啊、番薯啊，好多嘅。其中炸蝦咧，咁啊通常咧都係個身體嗰度炸啦，然後咧就會剩翻條尾喺度嘅。呢只條尾咧都有唔少人咧係會食埋嘅。啊，據講啊，呢一條尾嘅味道比個蝦嘅身體咧就更加咧就香濃蝦嘅味道添。我自己咧食呢個天婦羅嘅時候咧，就係、是、會食埋呢一個嘅蝦味噶啦。每一次咧都俾人哋報以咧就相當之奇怪嘅眼光，不過其實真係嘅，係食得噶。当然啦，要找间好啲嘅料理店。如果佢条虾尾都已经炸到霉咗嘅，咁由佢啦。好啦，仲有咧就一啲叫做九节虾啊，九节虾咧有第二个名嘅，叫做海花虾、竹虾啊、竹节虾啊。咁啊，其实咧即系对虾嚟讲啦，因为佢有九节啊，就好似我哋嗰啲武器九节棍咁啊，讲笑啫吓。有九个节的横纹，每一年二月到四月，诶，而家三月二十二号，二月到四月，八月至到十一月咧，都是佢嘅产卵期。呢一段嘅期间啊，捕捞嘅九节虾咧就特别肥美同埋多高噶。 由於蝦殼就較為硬啦，一般人都會用白灼再去到品嚐佢蝦膏嘅鮮味。所以呢啲九節蝦咧就可以食乜嘢呢？就係食佢嗰個好香嘅蝦膏嘅味道啦。咁朝頭早嘅時候，唔知道你又會唔會已經喺度諗，哇！如果朝頭早有啲沙律，而呢個沙律有啲大蝦喺度，都係一件幾好嘅事嚟噶，幾開心噶。 实实与你一世。Ooh, ooh, baby, for all your love I promise。花猫怎爱乌龟？我爱的因你是你。Ooh, ooh, baby, with all my love I promise。山谷怎信清溪？我信的都信尽你。为谁繁忙有谁陪谁曳？为谁无言有谁伴谁起个誓？都东当尘世。为谁繁忙有谁陪谁挥？为谁无言有谁伴谁起个誓？与你一世。 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财经第一线，投资 O2O 有什么着数？还有好多、哦、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咁啊，电话侧边已经咧就联络咗啊，机构系统电脑分析师阿图喺度。早晨阿图， 早晨啊大家。 我有个问题咧，又要麻烦你啲电脑博士出嚟帮下手先得啦。电脑有阵时咧用下用下咧就越嚟越慢啦，因为本身部机又开始旧啦，又剩啦，咁啊窒下窒下咁样。有冇啲咩办法咧可以令到我哋自己，无论系屋企部电脑又好，或者我公司嗰部电脑啊都好？可以運作得快翻啲，令到佢就似翻一部新機咁樣。你知而家公司即係盡量慳成本啊嘛，下下換機嘅話咧都吃力噶。有冇呢啲方法可以俾到大家參考下咧？ 都可以嘅，睇下首先就係、是你慢嘅程度係點樣啦。如果要睇下慢嘅程度，咁跟住就睇下公司當然佢肯唔肯出 budget 啦。如果出得多啲嘅，咁當然你可以換個部新機，咁個個都開心啦。係啊，咁但係如果你真係資源有限嘅，咁就要睇兩方面啦。咁如果老細肯同你換硬件嘅，咁你都可以睇下你本身部電腦啦，係唔係係用緊普通即係傳統嘅hard disk 啦，定係用緊啲新款少少嘅 hard disk。咁如果好似我哋而家新款少少嘅通常都會叫 SSD 嘅呢一類型嘅 hard disk 咧，咁相對嘅速度其實比傳統嘅咧都快，真係有4-5倍甚至更高㗎。 4-5倍，喂 ，SSD 呢個咧，我行過啲電器鋪啊，我真係有見過喎，佢係寫住行嗰啲SSD 咁样，跟住又话部机咧，喂轻身啲啊，运作速度快啲嘅，即系其实如果我本身部电脑已经系有一个用紧旧嘅 hard disk 嘅，我可唔可以就咁话，我拆咗旧嘅 hard disk， 我就咁换个 SSD， 佢个形状冚唔冚得入去，定系换唔换到咁样嘅咧？ 咁基本上个 size 咧就比传统嘅 hard disk 应该都系偏细噶，其实，所以一定应该可以，绝对系可以换得上去嘅。 哦，即係冚到入去嘅。咁 SSD 咧，嗱，佢雖然嗰個叫做運算嘅速度咧會快好多啦，但係佢會唔會咧就係裝嘅嘢冇咁多嘅咧？ 咁都真係會噶。咁始終 SSD 咧，佢個起步個門檻咧，咁就比正常嘅傳統 hard disk 咧，其實都細得比較多嘅。咁所以咧，買得大少少嘅 hard disk 咧，咁當然個價錢就會貴啲啦。咁所以變咗咧，就要睇翻你嘅 budget 啦，嚟到去決定啦。咁但係真係會快好多嘅。 係，我又想擠得多啲，咁我換咗個 SSD 啦。但係部機咧就的而且確裝少咗嘢。我有啲咩辦法可以彌補呢一個嘅缺失咧？ 咁當然啦，你可以將你而家有嘅資料啦，可以放翻上去 cloud 啦。好似我哋之前個幾集都有講過，我哋可以運用 cloud 嘅 driver 啦，嚟到去儲存你電腦入面嘅資料嘅。 哦，咁啊啱啦，即係我部機又行快咗，但我啲嘢咧又唔使擠咁多，咁啊唔需要再另外又加多個 hard disk， 我用 SSD。再加埋呢啲雲端嘅話咧，就可以令到公司成個嘅運作咧就可以快啲，而且咧就慳咗位，因為啲嘢放咗嚿雲嗰度嘛。咁但係我成日咁樣咧去到喺雲端嗰度攞嚿嘢咧，我係咪網上邊嗰個叫做上網速度我都要注意嘅咧？ 哦，咁當然啦，因為始終你如果係公司用嘅話，咁如果個個同事都係用緊同一條線上網嘅話，咁呢個速度一定會有打折扣 嘅。公司我相信好多網絡咧，其實基本上都應該 OK 嘅，即係一定係過300 Mbps 啊，咁令到你嗰個瀏覽嘅速度咧會快好多嘅。咁我相信呢個咧，我估問題都不大啩嚇，咁大家自己留意翻個網速啦。好啦，今日有啲乜嘢嘅叫做關鍵嘅Fast key 去到同我哋分享下咧。 哦，今日都有兩個喎。咁一個咧就係、是、都比較常用嘅，就係、是、一個 F2 嘅 function key 啊。 哦，呢、這個我都識喎，圖呢、這個係咪嗰啲 file 咧檔案？當你想佢 rename 嘅時候咧，其實就唔使下下 right click 嗰個 mouse 嘅，就跟住就揀 rename 嗰只就唔使嘅，就直接撳 F2、F2 嗰個位置咧。个档案位置就即刻可以俾你再重新打入一个新嘅名噶， 系啊，冇错啊，劲啊！ 哦，咁啊呢个都系，不过打嘅时候要注意，因为原来好多标点符号咧系唔可以打入去个名入边噶，系嘛？ 系啊，冇错啊，譬如系个感叹号啊，呢一啲咧都唔可以打上去噶。 咁啊，大家如果打错咗嘅话咧，就要再打过啦。不过讲开打错嘢啦，好多时喺电脑做好多唔同嘅动作咧，如果我哋要 undo 啊，无论喺个 Word 或者喺个电脑嗰度咧，都可以选择一个字嘅。就係、是、Control 加 Z、Control Z 咁樣嘅。不過咧，我都有個迷思啊。呢、這、一個掣咧，到底佢可以 undo 翻之前幾多個步驟嘅呢？下圖 哦，呢、這個真係要視乎嗰個軟件嘅決定啦。 舉個例子，好似咧比較常用嘅一個 Word 嘅軟件上面，咁啊正常咧佢可以幫你記錄咧，可能都有幾十個步驟嘅。咁當然啦，呢、這個都有啲位可能有得 set 嘅。咁、但係咧，當你儲存咗嗰個文件嘅時候咧，其實之前嘅記錄咧就會消除咗噶啦。 哦，咁我見咧有陣時喺嗰啲叫做文件夾入邊啦，我唔小心 delete 咗啲嘢，我用呢一個 Control C 呢一個掣咧。Control Reset 都一樣可以咧，就將啲嘢回復翻嘅。咁如果喺譬如文件檔啊、document 嗰啲位置，我撳呢個掣，佢嗰個步驟大概又可以去到幾多個之前嘅咧？ 咁呢個咧又要視乎佢之前嘅動作究竟佢記錄到幾多啦。嗱，舉個例子，你啱啱講你可以將 delete 咗嘅檔案還原，咁呢個係可以做到嘅。咁但係咧，如果咧你 delete 嗰個檔案嘅時候，是一个永久删除的功能，即是呢你按实个 shift 再按 delete 掣呢，它没有跌到落个资源回收桶、哦、你想还原呢其实就还原不到了。 哦，那就不要下下按 shift 又按 delete 掣了，就将它纯粹抌了下去先、有些什么都有得慢嘛，是不是？好了，今天学住这么多先，下个礼拜再拜托你了，陶，麻烦你，拜拜。 拜拜。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 晨光 Coffee Time。 时间嚟到早上嘅6:56，出面室外气温系16度啊，咁啊天气凉咗好多嘅一个早上啊吓。晨光 Coffee Time 啊，原来为咗改善啊，访港旅客嘅一个喺香港嘅体验啦，而家就少游客啦，咁啊更加要趁住呢个时候咧，整顿一下或者重新咧就再整理一下我哋香港嘅旅游点。好啦，发觉早前开始咧就首次啊，哇，全体总动员展开考察嘅活动，都系帮我哋香港嘅咩事咧？咁样由总干事啊，咁啊率领咧就系好多嘅同事。亲身走访全港咧150个不同类型嘅景点，啊，仲有啲咧就系走访埋旅游旅客设施啦等等，进行一个实地嘅考察，咁啊以提供改善嘅意见，提升香港旅游设施嘅吸引力。啊，等待疫情一过嘅时候咧，啲旅客嚟香港，哇，个个都觉得香港正啊！啊，旅发局今次咧就系以一个旅客嘅角度出发噶。仔细咧就系检视一下咧，就系好多旅客唔同嘅设施啊，例如喂路牌指示系唔系清晰咧？咁啊又有冇一啲伤健人士嘅支援啊足唔足够咧？咁样甚至乎咧就会记录埋附近啊，即系例如公共洗手间等等嘅情况。哇，呢样嘢好紧要啊！如果啲游客嚟到香港人生路不熟嘅时候，哇，突然之间人有三急。连洗手间都找不到的话，这个真是大打折扣。回到他们的地方都说香港，哇，香港找厕所很难，那就不好了。另外旅发局都就持续进行了一个叫做旅游就在香港的推广。那有些什么呢？好，看一看先。包括在客源市场进行不同的一些叫做创意的宣传。希望就让旅客时刻都能够想回香港。我哋啊成日谂住香港啦，如果旅客成日都谂住，咁啊更加好啦。啊，入边咧其中一个咧就系推出啊，郊野全接触嘅夏季版，咁并且咧就会增设埋一个咧就系网上导赏团添。咁啊透过呢一个网上边，先俾旅客咧啊旅游一下香港嘅郊外地方，咁啊等佢哋咧睇到个心都痕晒啦，咁咪嚟香港咯，系咪？眼睛去旅行咧就非常之紧要嘅，咁如果系我自己嘅时候咧，有阵时去到一啲唔同国家嘅旅游网站啦，都会咧就系率先啊望一望人哋国家有啲咩睇，有啲咩玩嘅，咁如果啊觉得呢样嘢真系好正，自己喺网上面已经体验咗啦，咁都会咧就心痒痒啊，好想咧就去嗰度咧当地就自己亲身咧就体验一下嘅，咁希望咧旅发局可以有更加多唔同好嘅措施，咁将来咧咁疫情一过嘅时候，香港个带动咗呢个旅游嘅经济咁非常之好嘅话咧，咁大家都开心啦吓。好啦，时间好快脆咧就会去到早上嘅7:00，咁听听新闻简报之后，晨光第一线分途广播之后咧，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噶。咁啊，转头咧，芭比都会翻嚟噶咯，我哋转头见。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三比一击败曼联，伊恩拿祖两度建功，兼助攻俾泰利文斯。曼联只系凭格连活特攻入一球。另一场赛事，车路士主场2比0击败石飞联，开赛24分钟，车路士的哲维尔射门，石飞联的罗活撞入自己龙门，车路士半场领先1比0。车路士去到下半场补时阶段，由薛耶治建功，两球净胜对手。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清凉的天气。今朝本港各区气温普遍降至16度或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清凉同埋有一两阵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礼拜中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而家嘅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各单位注意，各单位注意，听我指挥。Move， go go go go go， 向前冲300米，左转上车，转右再转右。接近目标，准备3、2、1，开卡啦！ 由味蕾带路，跟住名厨寻找法国隐世美食，全新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法国味蕾游，今晚9:30，港台电视31。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嘅7:07，早晨林慧 Barbie， 早晨啊白元浩， 早晨 Toby， 早晨小白，早晨 Barbie， 早晨。 啊、Toby， 其实你有冇中文名嘅咧？嗬， 有，我有中文名噶， 不过唔话我哋知啫嘛， 唔系可以话嘅，不过因为。其实我唔知点解入嚟嘅时候咧，因为我哋可能交通组用开英文啊嘛，咁、所以就我就冇介绍中文名咯。 可能亲切啲啊嘛，嗰阵时觉得即系同埋好似啱佢嘅年纪啲啊， 系 跳脱啲。 你想叫我中文名都得噶，冇人得噶。 你而家试下讲啊，睇下得唔得？ 哦，好啊，我叫梁正涛嘅中文名。 哦，嗌翻英文啦，都系。 系咪好巧口啊？味道好巧嘅，不过难记啲咯。 如果你俾我拣，我会叫你涛涛咯。 哦，你中意啊？系咪食神嗰个先？ 唔系佢， 你又想啊？神嗰、那个。 哦、OK， 好，我睇交通先。 好好好好，咁啊，先讲隧道先。咁而家红隧九龙入口咧已经车多啦，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今日车龙已经长啲咯，去到电话机楼对出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排到果栏。咁较早前佐敦嘅吴松街路面工程就做完啦。咁而家介乎宁波街同埋佐敦道之间部分嘅行车线咧就已经系解封啦，就系咁样啦。今日 佐敦嗰度咧，如果一封咗一条街，佐敦道嗰度咧，哇啲内街你叫我兜翻出嚟，我都唔知点兜。 系啊，嗰度啲路都同埋比较窄啲咯，啲路又多人。 堂咧， 同埋多围拍咯， 系啦系啦，多围拍啦，咁啊。不過咧，等於觀塘區咧，之前都好多違泊噶嘛。 觀塘區嗰啲違泊真係好犀利，特別係後邊咧嗰啲 開源道， 係啦，哇，嗰度係好犀利啊！ 係啊，好犀利噶。不過而家咧就聽聞咧執法嗰個力度加強咗，係 啦， 係啦。 你知唔知直頭執法個力度加強到係點咧？ 係點咧？ 我抄完你之後咧，咁如果你係泊喺一個譬如比較緊要嘅位嚟轉彎，真係好容易發生意外嘅。我抄咗你不特止，我仲揾拖車拖走你 嘅。哦， 因為你已經牽涉到咧就係一個即係唔係話淨係阻街啊，係一個安全嘅問題情況底下咧，咁啊執法人員咧就會即刻將你架車拖走咗。 係， 係拖走，諗都唔諗。危险啊！呢个位拖走佢啦，咁样， 嗯， 系啊，所以大家千祈唔好 违法。真系好严，我初初以为咧，因为喺网上咧之前见到有个图片，就系话咧过年嘅期间咧，即系有啲人如果真系好冇办法啦，一定揾唔到位嘅时候，要抌低架车咧赶住啦。咁啊，车主系涉封利是，个利是嘅背面写住个字条咯，即系话哎呀唔好意思，我好快翻嚟噶啦，可唔可以通用？ 我第一次听到， 系咯，未听过。 涉利是啊？ 系啊，喺嗰个车头玻璃嗰个位咧，即系搵个水泼砸住咁样咧。 不如贴个财神喺度啦。 嗰个利是咧，我觉得个作用主要系攞嚟传达信息嘅，未必系有馅噶吓，即系我唔知啦。但系佢总之就写咗个 message 话：，哎，唔好意思啊，通融下啦，我真系好快翻噶啦。 嗰个意思即系话咧，有冇馅都好啦，应该系冇馅嘅，因为佢嗰个意思即系话，其实我都系拜一拜年嘅啫。 系啊， 咁希望大家 即系摺张纸仔咁嘅意思咯。 系啊，咁啊就系咁样咯。 我以为未有你添，我以为 唔会啦，香港冇呢啲噶啦。 我好怕系唔成功咯，俾人摆晒上网。 哦，系咯，同埋都系新颖啲呢个做法比 较。系啊，我观塘嗰度真系咧塞车塞得好犀利。 哦，系啊，嗱，而家咧就最近咧嗰、那个，我睇新闻啊，四月咧新嘅巴士总站就会开 啦，系、哦、啊，系啊， 系 啊， 系啊，喺观塘区咁啊， 系咪全部有冷气嗰个啊？ 啊，系啊，同埋咧而家嗰个几有科技嗰个感觉嘅，系咧用 AI 去开门嘅。睇新闻咧， 我唔明咩叫 AI 开门。 嗱，即系话咧个巴士要埋到站咧，即系佢本身喺个商场里边等紧啦啲人，咁然后咧架车嚟到啦，咁你停咗喺度咧，那个 AI 就 sense 到你，你感觉到你架车到咗咧，佢先会开门俾你啲乘客上车嘅。咁、如果你架车走咗咧，佢又会闩翻门。咁你个商场里面咧，基本上就冇乜废气嘅，佢想做到咁样嘅、 哦，即系阻隔咗嗰样嘢。 系啊，即系呢个新嘅第一样嘅第一个总站用呢样嘢咯。 咦，其他嗰啲商场如果下低都有巴士，即系嚟沙田嗰个新城市嗰、个佢都应该用下呢啲方法啦。 但我想话咧，呢科技嘢咧，通常都系咁噶。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咧，我哋香港嘅呢个360咧，一开始啲科技咧有咁多自动化嘅嘢，会发生咩事咧？就系会困住啲人喺里边。 哦，我都记得嗰次好冻嗰次咧，仲要被困喺个缆车几粒钟啊嘛。 好事嘅。 我成日觉得呢啲咧自动门嘅嘢咧唔系几可靠嘅，仲要 AI 感应呢啲嘢真系。 到时要人手扯都唔出奇。 唔系嗰啲专家就会同我哋讲啦 ，AI 出意外嘅几率咧系低过人为嘅。 哦， 通常都系咁讲噶嘛。 所以有啲嘢可以转电脑化，我觉得系嘛。 系啦， 咁呢度你哋可唔可以转电脑啊？ 我哋梗系唔得啦， 系啦， 我哋工位好重要噶， 个人唔得，个系统可能得， 系咯。如果我哋把声都转晒做电脑，咁何来亲和力咧？ 系咯，我哋好温暖噶嘛，你哋神光第一线都 系咯， 有啲热添啊，而家 系啊， 系啊，不过而家十六度啊， 系啊， 好啦，唔该晒你啊，涛涛， 好啦，拜拜啦， 好啦，拜拜。咁啊，天气方面啊，真系要问下欧冻唔冻啊？喂，早晨啊，欧。 喂，早晨，小白，早晨 ，Barbie， 早晨，咁多位神光听众，早晨，早晨，咁多位， 你好啊吓， 早晨， 系， 哇，好冻啊，出边， 哇，好冻添啊。 好冻好大风系啦，咁啊，今日大家要着多啲衫啦吓，天气完全逆转啊，同过去嗰一两个礼拜咁啊，大风方面点样可以形容得到咧？ 可能水星逆行啊，因为 可能 真系噶， 唔知啊，估嘅啫。 我唔识啊，星象嗰啲，不过就睇到个画面都几暖心嘅，冻之余，咁啊，有啲小朋友喺度等校巴翻学啦，咁啊。个爸爸咧就喂到个小朋友挡风，你知风呢家嘢咧一阵阵噶嘛，咁、突然间有一阵大风嘅时候咧，我头先望出去咧就见到有个爸爸咧就即系两即系打开咗自己风褛，跟住阿仔就喺佢嘅怀中咁样咯，哇！呢、這个画面都几温暖、啊， 遮风挡雨真 系啦。 我自己咧就即系企咗喺个露天嘅位置咁样吹住风啦，但系都感受到呢、這个画面带嚟嘅温暖啦吓，咁啊。我记得细个嘅时候都真系咁噶，即系等校巴嘅时候，可能阿婆咧会帮我挡住啲风咁样咯，惊我太冻咧。咁你尤其是我哋旧时成长咧，就永远都要着短裤啊嘛，翻学好多时都系啦。咁所以咧都几冻下嘅，有阵时冬天落去等校巴嘅时候，呢、這个画面都忆起咗一啲童年嘅回忆啊吓咁样。咁但系都奉劝大家啦，即系落。 去街等車嘅時候咧，都真係著翻多少少衫啊嚇，咁如果唔係都好容易攝親啊。你兩位今日翻工嘅時候，咪都比我以此刻嚟講再凍啲啊？個體感温度有冇咁？ 都係啊！ 我今朝目測唔係目測體感，我都係目測唔到，因為呢個體感都係覺得係15度到嘅，因為架車話俾我聽係15度。 係 係啊！ 我咧今朝早都一路聽住你講666啦，咁跟住但係咧，我喺街嘅時候咧，我聽到即係我自己 feel 到啦，而家都係，因為而家都係16度同埋66%。 係啊！ 即係我今朝去街嘅時候，我都覺得，咦，好似都以為自己著夠衫，但係都係寒寒地。其實我今日已經係著咗件畫毛衫啦。 你今日應該戴冷帽嘛？ 唔 係 嘛？你有冇發覺我今年全年都冇戴過帽呢？ 系 点解嘅？整咗个靓头啊！因为 唔系啊，因为收埋，所以冇费事拎出嚟。 哦，因为懒。 咁好啦，咁啊，希望今日大家都着够衫啦，注意保暖啦，知唔知道啊？ 好，咁啊，唔该晒 O 啊，快啲翻嚟，冇吹亲啦吓。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早上系清凉，以及咧，仲有一两阵雨添啊。咁啊，日间最高嘅气温啊，大概20度。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啊，本周中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咧回升噶啦。咁啊，而家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6%啊，好难理解一样嘢系咩咧。咁啊，佢话短暂有一两阵雨嘛。咁啊，有雨啊应该潮湿噶。 系啊， 但系有一两阵雨，但系佢相对湿度啊66%咁样吓，唔知啊要问翻啲专家先啊。 点解咧？ 系啦，好啦，早上嘅时间咧，咁啊而家咧就系嚟到朝头早嘅7:15啊，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先。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何安达， 星期一早上嘅晨光大学崔杰彤咧，继续请嚟 Andy 何安达咧，同我哋睇下世界各地发生嘅事情嘅。早晨啊 ，Andy。 早晨 ，Kitty， 各位早晨。 啊，今朝早咧，我哋就想讲下咧，即系无论几叻嘅人啦，喺某一方面，喺第二啲方面咧，都可能会有盲点嘅。咁我哋就分享一下咧一位数学教授嘅故事啊。 系啊，数学教授肯定个脑袋好精明啦，即系逻辑大家都觉得好叻噶啦。不过咧，就最近喺加拿大约克大学，就系一位咁嘅数学教授啦。佢咧就搞出咗一件好大嘅事啊！ 嗯， 就变咗差唔多加拿大全国新闻咁啊！咁点即系呢位教授做咗啲乜嘢咧？就因为三月嘅时候咧，其实就开始啲大学都中期考试啦。 系 咁呢间约克大学咧，其实有成有差唔多五分一嘅学生啊， 嗯， 系6000多个咧。是國際生嚟嘅，咁呢啲同學咧，其實就好多都翻去自己嘅國家嗰度，因為疫情啊嘛。咁其中一位咧就來自緬甸嘅，咁佢就喺緬甸嗰度咧就同個教授講咧，就話教授啊，即係我喺網上高咧考唔到呢個試啦。 嗯， 咁就係因為咧，其實政府啦都講咗一兩日之內咧，其實就預計咧所有國內嘅通訊，包括無線電話同埋互聯網嘅通訊咧，都會全部封鎖。咁我根本考唔到呢個試。咁一般人會覺得啊，咁當然啦，咁就睇下點樣再另外安排啦。但係呢個教授咧，就喺網上高咧就答翻佢。咁個同學就有兩個要求啦，一係就延遲考試，一係咧就將呢一科咧，即係呢個中期試咧，就唔好計入去大考嗰個成績啦。咁佢就答咧就話兩樣我都唔會做噶啦。即系唔通互联网咧，佢直情咁样问啊！佢话乜互联网咧会因为呢个冠状病毒咧而停咗嘅咩咁样？跟住个同学就话唔系，即系再解释啦。我哋缅甸国家咧，其实最近有好多抗议，咁就系、是、亦都因为咁咧，就起码有200个人咧嘅示威者咧就被枪杀噶啦。 冇睇新闻，我睇你啊，教授。 唔单止一个教授，跟住就再答佢，咁就话乜即系你个学生就话我咁有冇需要担心咧？咁样，咁佢就话呢个你最后机会嚟噶啦，就你唔考试咧，就冇分。咁然之后咧，呢句佢就系、是、都。即係反應都係真係幾無知嘅。 嗯， 佢話咧，你嗰啲你講嘅説話咧，無論係講呢對呢一科都好啦，或者講你自己嘅國家咧，都係反映到你咧係對個現實咧一無所知啊。 咁唔通啲人咧係會因為示威俾人哋槍殺嘅咩？啲人係俾人槍殺咧，係會因為其他咧更加深奧嘅理由。佢話即係 deeper reason 就係其他更加深奧嘅理由咁樣啦。哇！咁佢咁樣答完之後咧，啲其他啲同學仔啊，就唔係呢個同學自己咧，就將呢段對話咧就擺咗上網嗰度。咁最後個學校咧，當晚咧就睇到啦。 嗯， 就呢間約克大學啦，其實佢喺加拿大用面積嚟嘅第三大嘅大學嚟嘅。 嗯， 咁就即刻咧就處理咗呢件事，即刻揾翻呢個同學，就話你放心啦，其實呢個考試我哋會另作安排啦。咁另外咧，佢就話我哋大學咧其實都好着重咧係即係正面創造機會嘅，即係講平等啊，講呢啲咧咁樣啦，即係講尊重啊，講多元。咁呢位老師咧嘅行為咧就唔配合到大學嘅價值觀啊。咁佢就冇講點樣懲罰呢個老師嘅。咁但係啲同學講翻出嚟咧就話佢已經再冇教呢科啦。咁但係仲有冇得教咧就唔知道啦。 哦，可能佢即係除咗鑽研數學之外，都要了解一下其他嘅事情。好似完全溝通唔到啊！頭先聽佢講嘅説話，完全如果我係嗰個學生，我都唔知點回覆。好彩即係校方都仲有其他人能夠溝通到嘅，咁嘅事情就即係得以解決啦。不過其實阿 Andy 你講開咧，緬甸嘅情況都幾令人擔心啊！即係有時候即係每一日睇新聞咧，都到底點樣發展咧呢件事？ 是啊，其实那个同学同佢讲嘅时候，系佢就话俾佢听有200个示威者被人枪杀咗啦。咁最新嘅报道咧就起码230个噶啦。咁另外咧有大约2300个人到咧亦都拉咗。咁里边咧就包括有50个记者到啦。咁最新嘅发展咧就系、大家都知道昂山素姬咧其实已经系被拘禁咗啦。咁佢嗰个全国民主联盟咧，其实而家主要系透过一个叫做齐托嘅人咧。就對外喺網上都發放消息嘅，咁而呢個人都拉埋啦，咁所以咧，即係其實你可以話啲示威者咧，想講嘅嘢咧，都冇乜途徑可以發到出嚟噶啦。咁我想象咧，即係再跟住落去咧，其實關於緬甸嘅消息可能會少咗都唔定。咁即係更加要留意啦，正正因為係咁樣。嗱，正我哋講咗一個呢位喺加拿大嘅佢教數學同埋統計學嘅教授咧，就係完全係同外面嘅世界咧就脱離咗嘅。咁另外咧，新加坡咧就啱啱呢兩日咧，亦都有一位教學係一個數學教授，同樣係數學教授，都變咗網絡紅人。咁佢係出咗咩事咧？佢就係新加坡國立大學人教數學嘅。咁佢而家就網上教學啦。就佢有一次咧，就上堂上足咗兩個鐘頭，到最後嘅時候咧，佢就問啲同學點樣有冇問題，咁就先至開始睇啲同學打入嚟嘅嗰啲信息。咁原來咧，啲同學咧呢兩個鐘頭咧就不斷話俾佢聽，老師，你其實係瞄咗自己嘅。 哦，即係教曬兩個鐘頭先發現，全部人都聽唔到嘅。 所以就好多同學又試過打電話俾佢啊，乜嘢咁樣，佢完全都唔知道。 係太投入啦，因為教得。 係啦，咁到最後咧，佢睇到個信息咧就嚇、原來我兩個鐘頭都冇出聲。咁嗰個古怪樣咧，就俾啲同學 capture 咗啦，即係記錄咗咧，就擺咗上網。咁呢個咧就是、新加坡另一位數學教授咧，就突然之間喺網絡上高咧就變咗一個紅人。咁所以咧，係啊，真係唔好俾教授嚇到啊！ 都係經一事長一智啦，大家咁啊都可以即係體驗得到，其實每個人咧都有自己叻嘅地方，不過咧亦都有其他地方咧自己可以即係再改進一下，再學習多啲嘅。咁啊，今朝早咧唔該曬 Andy 何安達啦，我哋下個星期一再傾過 ，Thank you。 就算胸口因为你发疯躁动着，就像我会要分人命配合，要你掉进我滚烫的灵魂，没选择，忍什么？把心交给我，连莫名嘶吼的绝望脆弱，抱紧我，由我来承受，一辈子也不足够。陪你对抗整个世界，哪怕灰飞烟灭，在我的手。 不恨，绝不放你一人。 七点二十五分，非你不可。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留意一下我哋啦，哦，系啊，听到霆锋嘅歌咧，即刻想食嘢啊吓，咁啊，同两位拍档讲下呢一个啦，应该系 part three 嚟嘅，第三次讲呢个咧三文鱼之乱啊，咁关于台湾一个改名食三文鱼嗰个咧， 你知唔知？北韩都有出到公告，就系话原来北韩有好多三文鱼啊， 系啊， 咁邀请啲人做北韩人系咪啊？直情唔 系即系 改名啦， 即系话俾一直咁话翻俾啲北韩人听，其实你哋好幸福噶，因为出边咧争三文鱼争到咁样，你睇你哋咁样， 咁啊，其实呢个都系噱头嚟嘅啫，估计都唔系台湾嘅民众冇钱食三文鱼，只不过呢个咁嘅优惠又俾大家去改名啦。頭先咧個起題就係用咗咧三文魚之亂，點解咧？因為咧台灣嘅內政部咧都講啊話，喂民眾可以改三次名啫，但係一來一回咧就造成好多咧行政嘅費用同埋行政嘅時間咁樣啦。但第二呢一個咧都幾重要喎，就係浪費食物啊。 哦，係啊，我有睇過，因為好多人咧。淨係食壽司上面嗰塊魚生 肉咯，係、 啊， 跟住嚿飯就唔食啦。 嗰嚿飯就唔食，喂，咁你不如嗰間嘢有刺身，你直接嗌刺身啦，你做乜嗌壽司啫？ 係啊，可能個規矩又唔可以嗌刺身，我估 或者可能有 quota 咧，會唔會啊？即係唔可以嗌得多過幾多份，咁然後於是其他咪轉戰係食其他嗰啲壽司咯。 唔係啊，佢俾你任叫啊，不過咧就唔俾你叫刺身，點都要叫一嚿壽司，咁啲人就浪費起上嚟咯。當然我哋細個都會扭爹哋媽咪就話啊，我淨係想食嚿肉啊，你食咗嚿飯佢啦。咁样，特别系即系可能有啲情侣之间拍拖咧。 我系调转，我细个系唔完全唔食呢啲，然之后我净系食牛饭。 系咩？我个仔都系。 哦， 系啊， 识食。 我搵嗰啲咩？可能因为我净系俾蟹柳寿司佢食。 哦， 佢嗰嚿咩？ 可以食嗰啲鱼生字嘅应该。其实大少少啦， 我大少少啦， 大少少啦。 我又冇话唔得嘅。 系咁啊，到时小白就可以同阿小小白去。 到时系惨啦，争食啊，肯定。 系啊。 其实你系咪特登噶？你培养佢唔食嗰嚿鱼生啫，系嘛？你想唔想翻你食嗰嚿饭？ 到时带翻小白转头啦，小小白话：，爸爸呢嚿拖罗好正啊，我哋要两碟啦，咁样几百万 yen 一碟嗰啲咁样，即系可能好识食。 而家都系啦，佢有阵时系咁啊，笃笃笃嘅时候咧，又佢唔食嘅，但有时笃笃笃咧，佢又笃晒啲贵嗰啲。心呢个唔好笃啦，呢个唔食噶，呢个唔好笃啦，贵啊呢个。 可能佢哋已经潜藏咗一啲 DNA 咧，即系食好嘢嘅 DNA。 佢哋唔理啊。 而家啲细路真系咁嘅，我同我女去寿司店咧，佢叫嘢食咧，佢系拣只碟靓嘅，通常只碟靓嗰啲都 系啊，咩金色啊、黑色啊嗰啲咧， 只碟靓嗰啲贵啲啊， 系啊， 即系有差。 做三十几蚊一碟咁样， 人哋做生意真系叻啊！ 我食到个饭啊，三十几蚊。 喂，仲有一个咧，就系三文鱼嘅乱象出嚟咧，就系有啲大学生咧就改完名之后就叫做邀请一啲人咧去食，但系就收翻嗰啲人钱咧。 哦， 不过原来短短三日之间咧，有其中两三个貌似 YouTuber 嘅叫做改咗名嘅人咧，咁啊拉客啊，拉客入去食咧，因为一大六啊嘛，咁又可以免费食，咁佢就收人哋咧，每一次就$400咁样啦，咁大概$109港纸啦。但系三四日之间咧，揾到咧成$20,000港纸， 咁真系唔好。 系啊，咁啊当然唔好啦。但系呢一件事咧又真真實實。 如果你话拎佢送俾啲基层市民一齐食，咁我觉得系即系又唔同 嘅 一件事。 嗱，亦都有两边嘅，即系有啲又真系送俾啲基层市民食嘅。咁睇下你系揾钱嗰班啦，定还是系送俾基层市民嗰班？不过咧，即系说穿了咧，浪费食物就最唔好啦。 今日系3月22日，星期一，农历2月初10，适宜伐木，裁衣。 咁我去斩棵树先， 唔好乱嚟，几时都唔斩得噶。今日既出行入宅， 吓出入都唔得。 一动不如一静。今日都是世界水资源日， 记住水是生命资源，不要浪费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大一线。 香港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将中西区巴炳顿道格兰阁纳入强制检测公告。任何人士在今个月8号至21号期间曾经身处在内超过两个钟头，需要在星期三或者之前接受检测。受检人士如果在19号至21号期间已经进行检测，会获视为已经遵从规定。另外，位于鲗鱼涌社区会堂停车场和旺角上海街557号的流动采样站会分别延长服务日期到星期二和星期日，而位于尖东加连威老道100号的流动采样站亦都会延长服务日期到星期五，并开放给所有市民进行检测。中环汇丰总行大厦今日重开，汇丰话地库三楼、五楼同埋六楼嘅分行都会重新投入服务，并会继续要求访客戴口罩、接受体温检测、保持排队距离，并喺开放式银行柜台增设胶板，亦都会继续安排部分员工在家工作以及分开工作地点。汇丰银行上星期因应政府发出强制检测公告，关闭汇丰总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由印度转抵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访问，事前未有对外公布。奥斯汀同总统加尼等阿富汗高层官员会面。奥斯汀在社交网站说，此行是要聆听和学习。有美国传媒报道，奥斯汀在会谈中表示期望通过谈判的方式结束阿富汗战争，又说撤军将会由总统拜登决定。阿富汗总统府在会后发表的声明未有提及在今年5月1号之前从阿富汗撤走所有美军。声明说，加尼和奥斯汀讨论阿富汗和平进程和双边关系等的问题，双方对阿富汗持续发生暴力事件表示关切。美国前特朗普政府曾经同塔利班达成协议，会在5月1号之前从阿富汗全面撤军，但是总统拜登日前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要在限期前完成撤军很困难。塔利班警告，如果美军不能够按时撤走，就是违反协议，将会有后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清凉，同有一两阵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中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卫理道。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亦都挤塞。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后少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排到去骏景园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 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刚啱举行完嘅格林美就系第一次咧，完全冇观众，全部都系吓即系参加嘅歌手朋友，都见到咧 Megan Thee Stallion 咧台上边嘅演出，新歌同 Maroon 5合作噃。 It's beautiful, it's bittersweet, you're like a broken home to me. I take a shot of memories in black, I like an empty street. I fill my days with the way you walk and fill my nights with broken. 近年 Maroon 5 嘅作品都加入好多 EDM 嘅元素啦，今次揾埋女 rapper Megan Thee Stallion 合作啊，新入榜占第九位 ，Beautiful Mistakes。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七点三十七分啊，早晨啊，钟哥。 点啊，崔杰彤。 喂，好凉哦，行翻嚟嘅时候，你揸车 feel 唔 feel 到咧？ 啊、我落街的時候當然有啦，即係經過停車場嘅時候 都很短啊路程， 好短路程。凍咧嗱，講真的我就唔會覺得好凍，但係咧就好大風。 係、就是，我見你穿翻長袖衫都知道係有啲分別㗎啦。 今日呢件衫靚啊嘛，就算今日再熱啲我都會 穿， 都要穿咁樣。 我見行翻嚟嘅時候咧，啲、狗仔散步咧都穿翻件衫啦。 係咩？ 出街嘅時候，尤其是啲細狗仔咧。 一樣我成日都想問，究竟狗仔使唔使穿衫？ 如果年紀大或者佢係小型犬咧，可能都需要嘅，即係你睇翻佢嗰個表現嘅情況啦。因為有啲狗仔咧，佢真係會震嘅，即係尤其是譬如我養緊智娃娃咁樣啦，咁佢真係咧一凍嘅時候咧，佢自己會匿埋啊，咁啊凍得就係、即係冬天嘅時候，佢會有少少打冷震咁咧，咁佢就應該要著衫。 但佢本身毛髮多噶嘛， 但因為佢係短毛啊，係啦。咁如果你話長毛嗰啲，可能佢自己就夠嘅。 咁即係如果我哋短頭髮就應該戴帽。长头发就应该冇乜所谓。 系啊，如果你冇头发咧，即系都着好大翻顶帽，就温暖翻个头顶。系啊，老人家成日都话，即系个头顶啊，同埋条颈最紧要噶嘛。 系啊系啊。 不过有时候我都会觉得啊，其实着衫多少咧，同屋企人有冇关系咧？因为我以前就系觉得，同细个嘅时候，我屋企人俾得多唔多衫我着，即系我有冇习惯呢样嘢咧，都唔多唔少有影响。 我觉得着衫多与少咧，系同唔系同屋企人有冇关，系有冇同屋企人住有关。 哦是啊、 如果你冇同屋企人住，基本上你都可以唔使着衫， 唔使着衫咁紧要。 同屋企人住咧就会话着多件衫啦，做咩唔着啊？就会咁样。 咁又会嘅。嗱，除咗着衫之外另外咧，今朝早想讲一个习惯可能都系同屋企人有关啊。睇下钟哥你认唔认同啊？就系、呢个储蓄嘅习惯啊。你自己使钱啊，储钱啊，咁同你屋企人教你嗰套，你有冇即系奉行到咧？ 有啊有啊，所以我到而家我都成日同我阿妈讲，教坏我噶。 吓，点解佢教你咩啊？大使定系咩？ 就是、要储钱咯。 咁做咩教坏你咧？ 储钱嗱。而家我以下讲呢段说话咧，就希望家长陪同小朋友收听，我惊啲小朋友听完之后系乱咁学啊！我就唔系 即系揞住佢耳仔，而家揞住佢耳仔先。 我个人嚟讲咧，我唔系咁赞成储钱嘅。 吓， 应该要投资。 哦 ，OK， 即系唔好将啲钱储咗喺度而唔用啊。 嗯嗯， 因为以前嗰个世代咧，就系储钱令银行有利息啊嘛。 系， 咁啲钱咧就会即系叫做钱生钱，本身你摆喺银行已经有息帮你生钱。 系， 但系而家个世代。 冇利息噶嘛， 嗯、 你擺喺銀行度，錢咪不斷貶值咯。 係， 咁但係如果你唔懂得投資嘅話咧，啲錢就越擺越少啊。 啊，你都好啱嘅。 所以而家即係我阿媽成日教我，哎呀，阿鐘留翻啲錢擺銀行，擺銀行呢、這個概念咧，一路影響到我啊嘛。咁、啊、我咪擺銀行咯。 即係冇投資嘅你。 咁咪後期已經 期、啊、 已經好後期啦。 即係大個咗嘅時候就發覺呢一樣嘢。 已經即係有點而遲啊嘛，再去追嘅時候已經輸在起跑線啊嘛。 係係。 咁所以咧。即係奉勸咁多位，你要懂得教小朋友，或者用另一個字咧，唔好叫投資啊， 係 理財。 嗯， 你要即係理掂啲財，你先至會有財啊嘛。係 係係，係 咩？就係、是、咁樣。 所以我都話啦，誒、哎，即係遲咗聽下 O 嘅環節， 嗯、 即係聽得多嘅時候咧，你對錢個概念都會有啲唔同。即係好似你咁講啦，即係擺喺度啊，定淨係即係自己日日喺度打保睇住幾多錢啊，多咗幾多？咁、嗯、其實你冇好好運用佢。 當然，永遠咧都係話。啲人點樣有錢投資啊？佢第一個投資嘅叫做啊嗰桶金啊，都係儲翻嚟嘅，即係你要儲咗第一桶金，你 先至可以再 碌錢出嚟、 啊。 但係你唔好儲完第一桶金之後啊，既然儲到，不如再儲啦，咁就永遠跟唔到 嘅，即係跟唔到個步伐， 跟唔到個步伐啦。 嗱呢個儲錢啦，咁使錢咧，即係你會唔會啊？因為屋企人咧好捨得我當啦，即係使喺食嘢嗰度嘅，影響到你都覺得哦，咁其實使喺食嘢度係好合理嘅喎，即係有冇咁樣嘅影響咧？ 嗱，使喺邊度咧？就唔敢講啊！但係我以下講呢段説話， 又 係 唔啱聽嘅。 希望家長 啊，你都幾破格嘅 小朋友， 即係變咗成人節目啦！呢、這個係嘛？ 唔係你估細路仔唔啱聽嘅呢個節目 啊？點估都神咁早呢、這個節目係小朋友都 唔 啱 聽 嘅咧。 嗱，使錢咧呢一樣咧，好多人就話：喂，唔好咁大使，唔好咁大使啊！有一樣嘢咧，即係以前。以前的財爺就覺得啱嘅，咁即係我覺得啫。 嗯嗯， 嗰陣時我都冇體會，佢就話啦，儲嘅錢唔係你嘅，唔係你揾嘅錢唔係你嘅， 係 使嘅錢先係你嘅。 哦， 呢、這個最初聽嘅時候，哇唔係啊，我揾嘅錢梗係我噶，點會唔係我噶？ 嗯， 但如果你揾咗啲錢，你擺喺度唔喐， 你冇享受到， 冇享受到你揾翻嚟嘅錢俾你嘅任何嘢，哪怕佢係歡樂，甚至乎係唔歡樂都得噶嘛。你可能使咗錢唔開心噶嘛，但係你一定要使咗，你先至係你噶嘛。咁所以你使喺邊度都冇所謂，使咗佢先。 啊，呢啲正正就係我哋嘅諗法。但如果我哋係有小朋友嘅咧，即係可能就唔係咁嘅諗法。即係唔好使，跟住留翻俾小朋友啦。 啊，小朋友又 將呢個快樂留俾佢，即係可能即係幫佢儲一嚿錢。你知道，即係有啲又幫佢俾首期啊，咁樣樣噶嘛。咁可能就將呢個快樂咧，佢自己唔享用，即係等呢個快樂咧轉移到佢自己嘅屋企人身上。 咁佢個小朋友咪唔快樂咯？ 點解？ 因為佢唔使揾錢，但係佢可以使錢啊嘛。 咁都唔快樂？ 唔快樂，快樂即係同錢有關嘅快樂啊！同錢有關嘅快樂應該係你揾翻嚟，你自己使啊嘛，而唔係人哋俾你去使。當然 你有冇試過先？可能你試過之後，你覺得好快樂咧。 我真係未試過， 係嘛？ 真係未試過，即係呢一樣可能係自己勞碌命啊！即係我自己揾一蚊， 講講下一個遺憾、啊。 又唔係嘅，我覺得係一種光榮嚟嘅， 即係有能力去賺錢，有能力去使錢。 但係咧，你因為你經過你嘅勞動又好，你嘅辛勤又好，你揾咗啲嘢翻嚟，跟住我使咗佢。咁你有個過程啊嘛，但如果你完全唔勞動你去使咧，係可能啊，可能有啲人就話又係好開心㗎，即係不勞而獲好開心㗎，你冇試過咧，我真係 中六合彩咁， 係我真係中六合彩你都要去買啦， 係啊， 即係除非你話你一 街都要有個付出，就要俾個錢去買，係 啊，你要有個博嘅心態啊，即係雖然唔鼓吹唔鼓勵啊，但係你都要有呢個心態你先得㗎，好啦。咁如果你話唔係喎，咁我喐都唔使喐，我有錢俾我使， 我送俾你啊，鐘哥。 所以咪教到啲人而家全部都係咁叫做好食懶飛，或者好高骛遠咯。咁咪大家咪不如我哋瞓喺度唔喐啦，等有人養自己啦咁樣，咁咪唔好咯。嗱、啊、呢、這個好啊，一咁樣講好老人家添，真係唉氣虛咁。 而家又啱翻小朋友聽啦，我哋做人咧就唔可以咁樣好食懶飛嘅， 唔可以好食懶飛嘅。 嗱、啊，今朝點解咁樣問咧？就因為咧，原來瑞典有個學者咧就做咗一個研究，咁佢就話原來咧每個人天生嘅都有特定嘅儲蓄行為嘅遺傳傾向，咁、即係咩意思咧？即係話佢話當然啦，呢一啲嘅儲蓄習慣啊，或者使錢嘅習慣咧，可以透過後天嘅教育去到慢慢學習嘅，即係你屋企。人点样教你，咁可能你就会慢慢形成咗个观念啦。咁但系咧，基因啊，最终咧系会战胜咗呢一套教育嘅。 即係話如果我一生出嚟本身係中意做嘢揾錢嘅，無論屋企人點樣叫你好食懶飛，你都係會做嘢。 係啦， 如果生出嚟我就係中意懶嘅，無論教你點樣做嘢，我都係會懶。 嗱，根據呢一個研究咧，佢就話一個人啊，到40歲嘅時候咧，這個消費習慣基本上都係由基因決定嘅。咁呢個研究數據咧就係嚟自全球最大嘅雙胞胎數據庫，咁佢就話咧同卵雙胞胎有33%嘅時間就表現出相似嘅消費行為。節儉啊，定抑或是購物狂的基因呢都在同一個家庭那裡延續的，即譬如你媽媽很喜歡洗錢洗腳不抹腳這樣，那你都幾大機會呢遺傳到她的基因呢都有這個的傾向的、 哦、 那當然她就說基因啦，不過我覺得後天你的學習都有可能是，即是你小時候看著媽媽都哇不斷買鞋不斷買鞋這樣，媽媽就說買鞋很重要的、嗯、 廣告有賣的嘛，那時候 開心又買鞋不開心又買鞋樣，那你可能呢都潛移默化就學了她的再加上原來呢即你一天生出來的基因都有影響，所以如果你阿媽或者你阿爸話你，哇！你呢個人真係洗腳唔抹腳嘅咁樣，你可以就答佢，唔知係咪基因影響咧、 嗯？ 可能你哋都係咁， 你生出嚟噶嘛，梗係咁啦。 但係頭先鐘哥你個例子都舉得好好啊，因為呢一度咧佢就講到由一出世至到40歲啦。 嗯， 但是40歲之後呢可能你就從社會經驗啊或者你嗰個消費模式咧學到一啲嘢，而真係有所改變啦。 但會唔會太遲呢？去到40歲，會唔會40歲已經太遲了？ 所以你就係咪40歲之後開始懂得投資咧？關唔關事咧？ 啊，都 係 嘅， 即係差唔多 喎。都係嘅，40歲之前好少使錢。 係，同埋可能你真係到40歲就即係正常啦，就揾得比較儲到一嚿錢或者揾到一嚿錢啦、嗯，起碼有少少經濟基礎先啦。可能你20、30歲都未真係叫做揾到好多錢，咁你就未建立到你自己真係 可以使錢嘅空間啊。 係啦，或者點樣去用你呢？ 但你唔可唔可以加个注脚？即系其实咧，你话去到40歲之前，你就可能好受父母影响， 受你嘅基因 基因影响。40歲之后咧，你就可能受自己可能个生活环境变化影响啦。好啦，但系咧，差唔多去到50歲咧，你又翻转头，你又翻去受翻个基因影响。 咦？点解咧？ 因为近年我又使好少钱，又唔系好使钱。 咁个原因系 因为都使过啦。 哦， 即系嗱，你唔系话呢啲唔系过头说话。我又唔系话使得超多钱嘅人，即系可能以前就真系悭得好过分。 系 咁40歲之后叫做 所謂就有一个反弹啦。 正常正常翻， 好保守你呢个讲法。 正常 翻， 唔系报复性反弹啊嘛，系报复性反弹。但近年咧又翻翻以前咁样， 系 即系唔好使啦，唔好买啦， 定系使得7788，所以而家又要再做翻。可能到你70歲嘅时候咧，你又有报复性反弹啦， 有可能系。 间7:50系听紧有力津嘅《都市爬行》，希望你今日都醒醒神神，唔好爬起床啦、 啊！奥运圣火将会喺日本燃亮，白猿号会喺神光第一线紧贴呢件世界体育盛事。白猿号，东京奥运知多啲。 新嘢喎、 哦，系啊，辛苦啊，小白。咁嚟紧呢段时间，可能慢慢都会有一啲关于奥运嘅资讯同大家讲下。 系， 首先要就阵间等佢自己讲啊。 系， 搞唔搞得成咁样？ 应该都唔系佢讲就得嘅。 系喎，唔系你 讲。系啊，佢都系跟人哋讲嘅啫。 唔该晒，小白。 唔该，小白。咁啊，应该留意一下呢个嘅环节啦。早晨啊，林慧。 早晨啊，两位。 点啊点啊。 喂，你哋有冇咧喺网上面咧最近睇到有啲嘅短片咧，系、一啲嘅可以话揭晓答案嘅方式。又可以话系一啲表白嘅方式，点解突然之间咁样讲呢？因为咧，最近真系好多人流行咧，做一个叫做人肉机械人嘅方法嚟到拍片，有冇听过先？ 冇喎，咩嚟噶？ 嗱，机械人咧，即系顾名思义，好多人就会觉得系可能输入咗啲程式啦，然后本身就有啲嘅特定功能啦。咁、我哋之前讲过，譬如香港有啲清洁或者消毒嘅机械人啦，咁当然亦都有好多系我哋睇卡通片嗰啲机械人啦。咁但系咧，今次讲嘅呢一种所谓嘅人肉机械人系点样运作呢？就系、是、你人啦，人嘅身体有唔同部分，手啊、脚啊、手指啊，即系额头啊、身啊咁样啦。咁佢就运用晒成个人嘅唔同部分咧，去做一个好似机械人嘅流水作业嘅流程。我举个例啦，譬如咧有好多短片咧，都系譬如喺个头额头嗰度，譬如写个字，譬如话按钮咁样。即系譬如画咗粒掣喺个头度，咁咧就譬如自己画，即系其实佢都有少少系画咗啲字喺自己个身上面嘅。咁最近咧就好流行咧，呢个系一个表白嘅方式嚟嘅、就系咧，譬如佢将佢表白嗰封情信咧，我当吓，其实系摄咗喺裤袋嘅啫， 系 好简单嘅啫。咁但系咧，你要咁容易拎到封信去表白，喂又唔系、佢系譬如嗱，我当我同我出月同表白咁样计啦。咁我就会要出月童咧，可能完成一啲步骤，咁先至攞到嗰封情信。咁但系当然出月童系唔知道我想表白噶啦。咁譬如假设啦，可能我喺额头度咧就写啦，你拍一拍我个头啦，咁出月童可能就要拍一拍我个头啦，咁，跟住拍一拍个头之后咧，可能我就突然之间伸只手出嚟咯，咁我就可能揸埋个拳头嘅。 但系呢个系个片嚟噶嘛？ 系一段片嚟。 咁阿 Kitty 睇到话你要拍一拍你个头，但系佢系睇紧个荧光幕， 佢系望住我真人嘅。即系面对面嘅，我当我哋两个都系一个片段入面嘅主角咁样啦。咁跟住可能咧，我就会喺手指嗰度揿啦。你喺五只手指里面抽一只啦，咁。咁可能咧，佢就抽咗只譬如我当妹子咁样啦。 唔会啊，出去袋 你抽中指啊！你真系知 我。 我 了解你。系啊，抽过四只。 我正想话，我就想抽中间嗰只咁。 好啦，咁我当啦。 跟住就唔出得街啦。 系啦，系啦，跟住就唔出得街。 手指啫喎。 我哋唔好谂个画面啦。咁譬如可能我就话你拉一拉我只中指啦，咁咁可能我就递起我只脚啦，咁咁然后咧可能又叫佢你踩一踩我只脚啦，咁我就转身，咁我转身就话你就喺我个裤袋度就可以揾到嗰样嘢啦，咁即系所谓嘅一个咁样嘅流程咧，就做一个揭晓答案啦，或者系表白咁样嘅方式。 即系呢一只系成只机械人嚟噶， 唔 系 真人啊，叫个真人扮啊嘛， 系啦，就系真人扮，但系咧就系即系可能对方咧就喺你嘅身体度摸啊拍啊，或者系揿掣，即系当揿掣啦，或者拉一拉手指啊，或者拖一拖你只手咧，咁咧做唔同嘅动作咧就可以咧。一个流程就引致另一个动作，另一个动作就引致下一步咁样， 哦，即系兴呢个玩法， 系啦， 哦， 即系就系一个咁样嘅模式。 咁啊，直接叫你锡我一啖啊，咁咪得咯。 咁就系太直接啊嘛， 系啦， 冇咗嗰种中间嗰种前奏浪漫嗰啲冇咗啊嘛。 又或者系可能因为表白嗰个人又唔系好够勇气啦，即系唔知道咩原因啦，但系就兴起咗一个咁样嘅玩法咯。 好悲观啊，对呢一样，我相信不能作为一个热潮。 点解咧？ 一定唔会再到一个热潮，太烦啦！你谂嗰嗱玩嗰个人，梗系冇嘢啦。你揿呢度摸嗰度咁啊，冇嘢啊嘛。但系你要谂嗰个人 系 好辛苦啊！ 我都觉得 你点样做到咁多嘅配合或者配搭出嚟？哦，额头跟住眼跟住鼻跟住手指跟住乜嘢？你会谂得好辛苦啊！好啦，同埋呢啲嘢咧，玩一次。厌噶啦， 系啊，玩一次嘅啫，我都觉得系。 咁我 咁你表白都成功咗啦，你使乜玩第二次？ 咁如果失败咧？ 失败咪对第二个玩咯， 用同一个方法同步。 咁你对第二个玩，第一个唔知噶嘛？ 你摆咗上网噶嘛？跟住你同阿珍玩过，咁跟住如果而家又同阿娟又玩呢招，阿娟就会嘈啊嘛。咁你又要谂多次。 好辛苦㗎。 哦，咁啊係。 咁一人玩一次都 OK 嘅，我覺得。即係呢啲嘢又唔係常用。 好難講㗎嘛。 咪但係同一條橋真係唔可以用兩次㗎。喺愛情嘅愛情嘅道路上。 都有少少變化㗎嘛。嗱，咁如果再唔係嘅話呢，如果呢啲情節呢，可能會去咗一啲日本嘅成人網站裏面嘅電影呢，可能就會出現呢啲咁嘅情節啦。幾好玩喎。 即係其實用錯咗地方。 用錯地方就變成一種樂趣㗎嘛。 喂，但係唔係，即係嗱，你講起日本呢，其實表白呢样嘢咧，日本最近都有一个咧好热门嘅新闻咧，就系话说啦，有间电视台咧，你知日本电视台其实好中意经常咧就动咗一个嘅摄录机咧，就喺啲学校嘅门口嗰度咧，就系拍啲小朋友嘅生活噶嘛。你好多时咧打开嗰啲譬如纪录片啊，或者系啲电视节目咧，都会有啲画面咧 insert 咗落去嘅，就系喺啲学校门口拍住啲好似小丸子咁得意，着住校服孭住红书包嗰啲画面咧。咁近日咧都有个节目咧，系真系特登谂住去小学嗰度咧，就系拍嗰个嘅喺疫情底下去旅行啊，毕业旅行嘅片段啊， 仲去得？ 系啊，佢哋本身系有一个咁样嘅环节，有一个咁嘅节目系讲疫情底下嘅学校生活咁样啦。 不过即系可能唔系去好远嘅地方，可能附近咁样。 系啊，同埋都系去啲野外地方嚟啊，咁大家都有做好晒防疫措施咁样啦。咁但系咧就喺呢一个嘅无心插柳嘅情况底下咧，就咁啱线野生捕获咗一个咧，就系小学六年级去毕业旅行，谂住同自己心仪女生表白嘅场面。系啦， 佢喺学校门口咪即系。 No， 佢系去咗一个郊外嘅地方，因为佢哋去紧毕业旅行啊，佢哋成班人系去咗一个郊外嘅地方嗰度，谂住去野餐嘅，即系嗰啲小学旅行，你知好开心咁样啦。咁嗰个电视台咧，就突然间见到，咦，有好特别嘅画面，不如攞嚟做题材啦。咁，于是咧就拍低咗佢表白嘅过程啦。嗱，本身都冇乜嘢嘅。应该咁讲，如果成功嘅话咧，都冇乜嘢嘅。 哦，即系衰咗。 唔系最惨系拍低晒。 系啊，其实真系好大。 即系唔好乱咁拍呢啲。 定还是唔好乱咁表白？ 唔系表白，我觉得 OK 嘅，即系你个 mood 到嘅时候咧，揿都揿唔住。 咁最后个结果系点样先？ 最后结果就系，其实咧嗰个女士都好客气嘅，即系个女同学啊。咁男同学就伸出双手就话：你愿唔愿意同我一齐啊？ 男同学向个女同学表白。 系啦。咁佢用口述嘅，即系佢唔系情书咁样啦。对手出嚟，你愿唔愿意同我喺埋一齐？我已经中意咗你六年嘅啦，由一年班开始暗恋到你六年班，而家卒之都要表白啦，咁样啦，即系录低晒成段说话。跟住女同学就讲咗一句 ，sumi masen， 唔好意思， 就走咗啦。 唔系，但系有时候咧，即系如果你突然之间啊，俾我谂啊，有个男仔咁样同我讲咧，我会觉得系咪玩噶？ 即 系会唔会系猜输咗啊？系啊，即系你喺学校 camera 怼住， 系啦，仲要有人影住，我唔知佢系咪猜输咗嘛？即系睇戏成日都系咁样噶啦，到我含羞答答话，好啦好啦，跟住咧啲人就走出嚟啦，都话佢中意你噶啦，咁样，咁所以咧。在这个咁唐突的情况底下呢，可能多数都是婉拒了。 你这个是不是小学？ 是啊。 嗱，好啦，调返转头。如果你是个摄影师或者你是个记者，你拍到这段片段，你见到他是被拒绝的。你仲会不会拿这段片段播出街？ 我不会啊，其实。 嗱，这个就是另一样东西。即是如果你说他应承了，你又可能会好一点的。但如果他是被拒绝仲要你播出街，全世界都睇到嘅时候， 仲要流传好多年嘅。 系啦，咁你会唔会即系对呢一个嘅同学仔咧，即系造成一个几大嘅创伤？ 会啊， 系啊， 即系嗰个心理阴影嘅面积就真系几大，尤其是全部人都知道，即系可能你翻到屋企， 最惨咪全部人都知 道。系啦，屋企人都睇到咁样嘅，可能即系摆咗上网。 而家会好少少嘅，我相信佢讲嘅时候，大家都戴咗面罩，即系戴咗口罩嘅，可能会唔系好认得。 但都可能认得嘅，我觉得 俾同学仔认得咯。不过都唔紧要嘅，都毕业啦。都畢業啊嘛， 重新做人係嘛，已經哦咁都可能係啊嗱，呢一個畢業前咧，可能都係一個即係表白嘅 好時機， 係啦，即係 touch wood 啊！如果真係唔成功嘅話咧，都好似鐘哥咁講， 拜拜， 新嘅一頁重新做人咯，係啊，唔使日對夜對見到咁尷尬嘛，係 咯， 係啊，咁啊，不過即係表白嘅方法有好多啦，希望大家諗清楚先啊，唔好乜都拍低佢啊！好啦，嚟到早上嘅八點鐘。 5:09，强调扣押行为极不公正，必须确保他们重获自由。康明海和迈克尔被指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由2018年12月起被扣押至今。中方一直否认事件和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被加拿大当局扣押事件有关。马克尔上星期五在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闭门审讯，法院将会依法择期宣判。

根據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的數字顯示，截至到3月16日，即是上個星期二，在芝加哥期貨市場上買賣的外匯期貨當中來說，我美元的淨空倉的金額是大幅就減少到去134億美金的，相對對上一個星期的淨空倉金額是222.9億美元的，就是說短短一個星期裡面來說的話，美元的淨空倉那個在個期貨市場上是減少了成四成的，所以這個呢就反映就市場突然間是有個看好的美元的情況，就是當然這個都是淨空倉盤，就是說人都還是沽空緊那個美金的，但是來說的話這個沽空的情況就減少了這麼解的，現在來說的話這個美元的淨空倉盤可以說是過去六個月以來是最低的一個位置的了， 沽空少了不知道是不是拿回錢出來拍賣一下呢，我們平時去一些拍賣拍賣一下車牌啊，拍賣一下那些古董啊，但是美國呢財政部呢都有一個拍賣會舉行， 冇錯啦，咁喺今個星期嚟講過咧，有三批債券咧就美國會財政部會攞出嚟拍賣嘅。咁啊，率先拍賣嘅就係總值600億美元嘅兩年期債券，佢嘅拍賣日期咧就將喺香港時間今個星期三嘅。咁到星期四嚟講過咧，就有總值咧係610億美元嘅五年期嘅債券。咁佢拍賣時間係星期四啦。咁然後最後一批咧就係喺香港時間星期五啦，就會拍賣一批咧係總值咧係620億美元嘅七年期嘅債券嘅。咁啊，從呢一批嘅債券嘅拍賣嚟講嘅話咧，我哋將能夠更加掌握咧，就話計上個星期聯儲局喺個議息會之後嘅對個美債市場對個美債息嘅有咩新嘅諗法啦。咁啊，當然啦，今個星期拍賣嘅債券咧就冇話定唔係話市場最關注嘅十年期債嘅，咁但係相信咧都會有一定嘅參考作用噶。 咁啊，今個星期咧，歐美同埋日本以至英國咧都有公布一系列咧最新嘅三月份嘅採購經理指數嘅初值數字，咁呢啲數字又有啲乜嘢投資嘅玄機咧？ 嗱，冇錯啦，嗱，咁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就集中喺呢一個嘅星期三啦，因為星期三咧就由 Marquis 研製嘅採購經理指數咧就會係公布，咁而咧到期時我哋就會知道歐洲啦、美國啦、日本啦，甚至乎英國嘅最新嘅三月份嘅經濟情況。咁喺呢啲個數字嚟講嘅話咧，較值得留意咧係歐洲嘅。點解會係歐洲咧？因為我哋知道歐洲咧，佢係因為面對住個嚴峻嘅疫情啦，咁所以咧就作出咗即係好多嘅限制措施嘅經濟限，即係個經濟活動嘅限制措施。咁而咧，由於個疫苗個接種嚟講嘅話咧，亦都一度咧係停頓咗，因為佢哋唔信啊嘅嗰啲疫有啲疫苗驚有啲問題啦。咁所以咧就變咗咧就而家市場驚咧就話歐洲嘅情況咧可能會係較差嘅情況噶。咁但係我哋更加要留意咧就話美國雖然冇錯係有好多貨幣政策，好多寬鬆嘅貨幣政策啊，有唔同嘅救經濟方案啦。咁但係美國嘅經濟又可以好成點樣樣咧？咁所以今個星期咧，我哋可以咧去衡量一下歐洲又會差成點樣樣，美國又會好成點樣樣，去衡量咧個最新嗰個歐美嗰個經濟嘅分別喺邊度。咁同埋咧係除咗呢一個嘅採購經理指數之外嚟講嘅話咧，喺今個星期五咧，美國都會公布二月份嘅 PCE 平價物價指數。咁呢個數字嚟講嘅話咧，係過去聯儲局咧一直最睇重嘅一個通脹數字。咁我哋即管又睇下呢個數字嗰個變化係點樣樣去衡量咧，日後嗰個美國嘅最新嘅通脹嘅環境啦。 講開通脹咧，上個星期咧有三個事項咧都係值得關注嘅喎，温生係咪啊？ 冇錯啦，嗱，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我哋當然就最留意住嘅就係聯儲局嘅議息會啦。咁其實除了聯儲局議息會之外嚟講嘅話咧，上個星期五咧，我哋見到俄羅斯中央銀行喺議員息之後嚟講嘅話咧，佢哋咧就加咗25个基点嘅，咁啊將佢哋嘅息率咧，官方息率咧就推升到咧係4.25%嘅水平噶。咁啊，俄羅斯中央銀行咧就講啦，佢就話咧經濟嘅復甦嘅進度咧係理想嘅，咁同埋呢個通脹嘅風險咧就正係不斷喺度提升緊，咁所以咧佢哋係要作出上個星期五嘅加息嘅行動。咁啊，俄羅斯央行咧更加就講啦，佢就話咧隨住個通脹慢慢翻翻嚟啦，咁佢哋會逐步加息嘅，咁就會將個息率咧就慢慢推升翻去咧正常嘅5-6% 嘅平均嘅水平。咁而因應咧俄羅斯呢番言論啊，咁所以而家市場咧就估咧就俄羅斯央行咧會喺4月份啦、6月份咧都會分別咧係會作出加息嘅。咁而到今年年底咧，更加唔排除咧會將而家嘅4.25%嘅息率咧係推到去 5.25% 嘅息率，即係加一厘㗎啦。咁事實上嚟講嘅話咧，上個星期加息嘅央行咧，又唔係就係得俄羅斯㗎、巴西央行咧，亦都喺上個星期三咧，亦都加咗75个基点㗎。咁將佢哋個官方嘅息率咧，就去到咧係2.75% 嘅水平。咁同埋亦都講啦，就話唔排除5月份有機會再加添㗎。咁今次加息嚟講嘅話咧，係近6年咧係首次係作出嘅。咁相信咧，今次加息咧係因為巴西央行都好無奈㗎，因為咧巴西嘅疫情咧，我哋見到咧都進行好嚴峻嘅。咁佢經濟都唔係太理想嘅，咁但係咧面對住 5.2% 嘅高通脹率嚟講嘅話，巴西央行咧就基本上係冇乜選擇啦，就真係要逼住咧係要作出呢個加息嘅行動。咁明顯咧喺全球主要嘅央行都喺度不斷印鈔之下嚟講嘅話咧，通脹咧全球通脹咧雖然未見到喺工業大國出現啦，咁但係咧已經喺新興市場咧係浮現咗啦，咁同埋亦都令到新興好多市場嘅國家都要相繼作出加息嘅。咁而咧唔止新兴市场，仲要留意，因为上个星期咧，挪威央行咧喺个议息会之后咧，虽然冇加到利息，咁但系都明确咧就表明咧就会喺下半年咧就开始佢哋嘅加息嘅步伐噶。咁挪威咧系 G10 国家之一嚟噶，咁经济咧系有一定嘅规模。咁呢一切嚟讲嘅话咧，都解释咗咩咧？解释咗啲点解咧市场咧对个环球通胀咧系感到忧虑，亦都系喺近期推升咗美国10年债息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咁而喺今日星期四，大家要留意住啦，瑞士央行咧就将会议息噶，咁大家都觉得瑞士咧会维持佢官方息率咧不变啦，喺-0.75%。咁但系咧，由于瑞士咧嗰、那个系处喺欧洲嘅中心区啦，咁所以咧大家都关注咧瑞士嘅央行嘅行动咧去衡量咧整个欧元区嘅最新嘅状况噶。 咁头先咧都讲咗好多关于议息嘅消息啦，咁转个角度，不如讲下油价，因为咧油价上个星期四晚咧就急跌，究竟原因何在呢？是不是大家看那个疫后复苏好像没看得那么明朗啦，所以呢那个位都有点棘棘地，定还是有其他原因呢？当然要交给温先生详细这样分析一下啦。 是啦，咁睇返上个星期四嚟讲嘅话，油价呢的而且确呢係急跌㗎。咁我哋见到呢，佢油其实由11月初呢个油价呢就其实喺$35嘅啫。咁我当然係讲緊纽约期油啦。咁然后去到今个月初嚟讲嘅话呢，就高见到呢係$67之上呢啲位置㗎。咁呢个呢就肯定呢係咁快嘅油价嘅上升嘅速度嚟讲嘅话呢，肯定係会对个通胀嚟讲嘅话呢係造成呢个推升嘅催化剂㗎。咁但係呢唔知係咪咁巧合啦，咁上个星期嚟讲嘅话，我哋见到美国咧就突然咧就指控俄罗斯咧就话操纵咧美国去年嘅大选咁样样，咁啊导致咧就美俄之间咧个关系咧就变得紧张嘅，咁啊担心咧就话美国咧可能咧会加大制裁俄罗斯，其实美国都已经制裁咗俄罗斯好多噶啦，咁啊可能唔知仲可以制裁啲乜咧，但系市场有咁嘅担心啦，咁啊俄罗斯咧就因为一制裁嘅时候咧，咁当然就会令到俄罗斯嘅经济会受损啦，咁到期时咧可能会市场惊又会令到俄罗斯就会加大嘅石油嘅銷售啦，去救經濟啦。咁啊，屆時嚟講嘅話咧，可能會令到即係俄羅斯啊同油組啊嗰、那個減產嘅合作啊，就會瓦解啊。咁所以呢啲個就係個市場嘅憂慮咧，就令到上個星期四咧個紐約期油咧就急挫噶。咁啊，一度咧就跌到落去咧，就跌咗落去咧係$58，即係挨近$58呢啲位置噶。咁啊，今朝早亞洲市場我哋見到個紐約期油咧就略為攀升翻上嚟咧$61，咁但係距離咧今个月初的高位$67楼上的位置都还是差很远的。 所以呢投资者就要格外留神了。今个早上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先生帮我们分析环球的财金大事件。唔该晒温先生，我们下个星期再谈过。拜拜。 阿欧怎么有什么优惠？ 中哥 Kitty、Bobby、林慧、小白，今日天气冻咗啊，16度嘅气温啊，注意添衣。咁啊，啲衫着完之后咧，可唔可以旧衣回收啊？系可以噶、哦，原来咧，喺香港入面咧，好多卖衫嘅铺头咧，都可以旧衣回收，而回收完之后咧。佢仲有機會俾翻一張現金券你咧，派嚟再買佢嗰啲衫添，幾好 啱我喎，啱啱執咗袋衫出嚟， 係咪啊？ 係啊係啊。 嗱，有啲咧就 細路仔衫得唔得啊？ 有啲聽我講埋先， 佢為咗攞金券， 有 乜嘢啱嘅知悭食料啊？ 问下嘛。 有一间咧就欧洲嘅品牌，都系速食时装店嚟噶啦。正所谓咧，快速食啊，快速去咁样啦。两个英文字母中间有个 N 字喺嗰间啦。咁任何嘅衣服咧，不论新旧牌子都回收嘅。 哦，我以为一定要系佢自己品牌添。 我唔系，佢系几大爱。咁啊，回收完之后咧，咁就有机会俾翻一张现金券你咧，就俾你下次买嘢嘅时候用咁样咯。咁啊，呢一间都比较方便。咁佢亦都列出咗咧，其实喺平时俾钱嗰个位咧，隔篱咧有一排衣架嘅。嗰啲衣架咧就系俾你挂起嗰啲回收嘅衫，或者咧隔篱有个回收箱咁样咯。咁你同个店员咧就示意，咁就话啊，呢啲衫咧我唔要噶啦，咁可唔可以回收啊？咁佢就会帮你去处理咁样咯。咁钟哥屋企多唔多衫要回收啊？ 冇啊，我自己着 系咪啊？ 因为我近呢十年都冇乜点买过衫，都系 佢自己回收， 自己回收翻。可能我呢头交咗俾佢之后，我都系买翻啦。 可能真系咁。咁呢个品牌都有趣嘅，因为偶尔都会佢俾你 refund 啦。即系呢个都紧要嘅。有阵时买咗件衫翻去咧，你冇搣牌子，即系着多两着。跟住或者你拼多兩拼喺身，喂唔得喎咁樣，咁你咪攞翻去即係叫做回收翻咯，好過屋企有啲廢嘅衣服喺度。 係啊係啊，但係咧即係呢個時候，我唔知道係咪清衣服嘅好時機。 轉季係 啦，因為我前兩日先至同我朋友講，唉都好煩。禮拜六嗰一日咧係熱到好似夏天咁樣噶，即係我去咗西九文化區，佢又即係冇遮冇擋咁樣，係行咗一陣咧已經覺得唔得啦，我要走啦。 哦，你黑咗喎， 黑咗啊！我直頭著長袖衫都黑。咁然之后咧，到第二日咧，即系寻日咧，就开始凉翻啲啦，已经夜晚嘅时候，今日就更加之凉啦。咁所以真系未到即系食五月粽咧，好似又真系未应该收晒嗰啲厚嘅衫 入去啊，系啊，今日真系 凉。林毅，你可以开个衣柜攞翻啲帽出嚟戴嘅，唔使担心。 仲有机会嘛？你知系 起码仲有两个月， 系起身攞出嚟啦。 但你哋唔会知道 Barbie 嘅衣柜。究竟有几深不可测，同佢嘅荷包同埋存折一样深不可测，系咪啊？都有啲咁嘅机会。嗱，头先讲咗一间嘅快速时装店啦，另一间就日本嗰间 U 字头嗰间啦吓。咁佢咧就净系回收咧 U 字头品牌，即系佢自己品牌嘅啲服装。咁啊，回收之后咧，仲唔会俾翻 coupon 你？咁你会话喂，咁回收嚟做咩？嗱。呢啲時候咧就係人性嘅光輝啦，佢就會咧將嗰啲衫咧回收之後咧發放去全世界嘅一啲難民啦、無家者啦、一啲單親嘅母子啦，咁或者需要咧幫助嘅人嘅手中嘅咁呢啲都係即係你係揀現金。一系就揀爱心啊，有两样可以揀咁啊。如果你话执咗啲衫出嚟冇用，咁都可以谂谂佢咯。 喺阿林毅面前讲个英文先。 点啊 ？Why not both？ 系、 okay 啊， 分两批咯。 系啊，一边又有爱心，一边又有现金。嗯，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三月二十二日系一年嘅第八十一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84日。1971年3月22号发生在香港的赛马舞弊事件毒马案正式开审。1969至70年间，骑师彭利来连同马夫、骑马人等五名人士先后向最少6匹马喂食砒霜，藉此影响马匹作赛。马会兽医在赛后检查时揭发案件，案中五名被告被控串谋向马匹落毒以及诈骗投注者，全部裁定罪名成立。之后马会将香港赛马全面职业化，设立建习骑师学校，全面加强马房保安工作，对练马师及骑师实行制度化管理。三月二十二号出生的朋友相当沉着、自信，讨厌自吹自擂，意志坚定，即使困难重重仍会勇往直前，追求幸福家庭生活，喜欢悠闲享受。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博彩游戏是不是不会吸引到你？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哋沉醉喺博彩游戏带嚟嘅欢愉之后，有冇谂过背后嘅意义？ 局热线 TBC Hotline。 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早晨啊，思芬今朝咧继续喺 TDC Hotline 吧。香港贸发局咧而家就举行紧国际采购会网上展，展期咧就由而家去到7月29号嘅。嗱，我哋今朝早咧继续请嚟贸发局展览事务高级经理李家伟先生 Baron 咧，就同大家介绍下今次展览嘅亮点噶噃。Baron 啊，咁有冇边啲嘅产品今日系想推介俾大家嘅咧？ 早晨啊，咁啊产品介绍当然有啦。咁啊国际采购会网上展咧，其实之前讲过咧，系包括咗10个行业嘅一啲最新产品喺里边啦。咁好似有家用纺织品啦、家庭用品、婴儿用品、玩具同埋游戏啦，亦都有时装礼品、印刷及包装用品、电子产品、灯饰、医疗同埋保健用品嘅。因为都咁多种啦，咁所以我好快介绍几样产品俾大家啦。咁譬如喺玩具方面咧，其实我哋今年有2家本地嘅玩具展商咧，都分别带嚟咗一啲好特别嘅产品啦。好似有一个咧就系儿童鉴证科学套装啦。同埋一個 STEM 嘅遙控車組裝工具嘅呢啲產品咧，都分別放咗喺佢哋別出心裁去設計咗一啲嘅 3D 嘅虛擬攤位裏面嘅。咁所以大家如果對呢類玩具同埋遊戲產品有興趣咧，咁可以上網參觀啦。咁而另外一間咧，想介紹咧就係一個嚟自泰國嘅參展商啊。咁佢哋咧就攞嚟咧啲就係家用嘅紡織品嘅，咁亦都咧係設有虛擬攤位，咁啊展示咧佢哋係利用 100% 優質嘅聚酯纖維製成嘅高級法蘭絨嘅毛毡嘅。另外咧就有一間意大利嘅參展商啊，我哋啲參展商都即係嚟自世界嘅好多唔同地方咧。咁意大利呢個參展商咧係會帶嚟咧最新嘅3-in-1嘅嬰兒手推車。咁咧嗰個產品咧係可以同時係當成呢個嬰兒手提籃啦，或者係汽車嘅安全座椅使用等等嘅。 嗱，我知道咧大家對一啲個人化嘅產品啊都非常之有興趣嘅。咁唔知道今次嘅網上展會唔會都有呢類型嘅產品？ 是啊，咁啊个人化产品啦，同埋一啲即系绿色环保嘅产品，其实都好受欢迎嘅。咁啊，今次咧有一间嘅本地嘅礼品展商咧，就会带嚟一个咧就系由呢个纯素皮革制成呢个行李牌啊、护照套啊，同埋啲旅游礼品嘅套装嘅。咁素皮咧，其实系利用呢个菠萝叶嘅纤维咧循环再造而成嘅。咁啊，製造過程咧對人體係同埋環境咧都係無害嘅。咁當然啦，即係亦都有唔少展商咧會提供一啲即係印刷同埋包裝方案啦，亦都有各樣嘅零售同埋奢侈品咧係都會為客人提供翻一啲嘅個人化嘅一啲包裝同埋服務嘅。 咁呢一啲咧一定係非常之受歡迎啦。不過講到受歡迎咧，一定唔可以少得防疫產品啊嚇。嗱，麻煩 Baron 都同我哋咧介紹幾樣嘅精選產品啦，好唔好啊？ 好啊，防疫產品方面咧。就有中国嘅内地嘅参展商啦，咁佢哋就本来系做灯饰嘅，咁佢哋咧就带嚟新款嘅紫外线杀菌灯啦，咁咧利用翻 UVA 同埋 UVC 咧去消灭呢个细菌同埋病毒嘅，咁咧为咗确保用家嘅安全咧，呢款杀菌灯咧系只会喺咧侦测到周围环境咧系冇人或者动物嘅情况底下咧，咁佢先至咧系会发出呢个紫外线咧去杀菌嘅。咁另外咧亦都有一间嚟自台湾嘅科技公司咧，因应呢次嘅疫情咧，亦都研发咗一部咧系集空气过滤啦、防疫抗菌、温度感测同埋咧自动导航于一身嘅一个智慧多功能嘅杀菌机嘅，咁将会喺网上展咧系推介俾买家啦。咁仲有一间咧就系本地嘅家庭用品嘅企业咧，亦都会带嚟一款咧就系集清洁抗菌。防霉於一身的一個噴霧的，可以殺死多種的病毒，亦都包括冠狀病毒的，亦都通過了美國的一個無毒評估測試的這個產品。 除了這些防疫抗疫的產品之外，我亦都知道市場對一些醫療啊、保健啊等等的用品的需求都是與日俱增的，不如都講一下相關的產品好嗎？ 好啊，另外有一間都是香港的公司帶來了一個醫療用的產品，就是無線跌倒嘅侦测器啦，咁呢个侦测器咧，其实就多数都系佩戴喺一啲老人家嗰度啦。就如果佢系意外跌倒咧，咁呢个系统咧就会自动联络翻即系相关人士，可能佢屋企人啦，或者系照顾嘅人啦，咁咧就可以达到一个咧系即时救援嘅一个效果嘅。 咁如果买家咧，其实对网上展嘅产品咧都好有兴趣，咁其实佢哋可以点样透过网上展同卖家去交流咧 ？Baron 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咧？ 好啊，咁其实国际采购会网上展咧，我哋系会继续提供咧我哋呢个特有嘅相对而即系 click to match 嘅商贸配对平台嘅。咁咧呢个平台咧，其实就系利用呢个人工智能啦，系帮买卖双方咧系做一啲嘅自动配对嘅。咁 咁而佢哋咧，亦都可以咧主動咧，係透過平台咧，係去預約會議啦，去做實時嘅聊天啦，同埋去進行視像會議嘅，咁同埋交換電子卡片啊，咁樣，咁啊做一啲深度嘅洽商嘅。咁我哋期望咧，其實買家同埋賣家咧，雙方咧都可以喺而家三月咧，係率先透過我哋呢個網上平台咧，係互相交流先。咁亦都希望咧，呢個疫情咧逐漸緩和之後咧，再透過我哋七月喺香港舉辦嘅呢個實體嘅展覽咧，全方位咁樣咧，捕捉更多做生意嘅機會嘅。 嗱，國際採購會網上展咧就由而家一路舉行到7月29号啊，今日唔该晒你 ，Baron，Thank you。 有兴趣嘅朋友可以去国际采购会网站 isshow.hktdc.com 登记参加，费用全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寻日新增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宗属于本地感染，当中1宗源头不明。患者是早前涉嫌非法集结被捕的巴基斯坦籍男子。警方说有5名曾经接触被捕男子的警员列为密切接触者，已经接受隔离检疫。警方话已经安排曾经接触被捕男子的15名警员接受病毒检测，全部初步结果呈阴性，当中5名警员属于紧密接触者。警方又话相关的警员工作期间有佩戴口罩，其后没有同公众接触。警方已经派员清洁和消毒观塘警署和警车等的地方。有关案件发生在今个月19号晚，警方接报指油塘三家村游乐场附近有多人聚集，东九龙冲锋队和观塘警区反三合会行动组人员接报到场之后，拘捕9名本地男子和8名非华裔男子，年龄介乎13至36岁，涉嫌非法集结，所有被捕人士已经获准保释候查。确诊男子被捕之后，报称不舒服，送往联合医院，星期日确诊。上星期六有13宗接种新冠疫苗之后不适送院个案，10宗涉及伏必泰疫苗，3宗涉及科兴疫苗。13宗个案中有2宗仍然留院观察，其余已经出院。送院个案包括一名17岁女子，在彩虹道羽毛球中心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伏必泰疫苗之后出现血管迷走神经性分厥，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经治疗之后无需留院。另外有多宗接种伏必泰疫苗之后出现晕眩、分厥、手部或者四肢麻痹、心悸、出疹和血压上升等的情况，大部分人无需留院。至于接种科兴疫苗之后不舒服的3人，分别出现过度换气、面部肿胀和胸部不适，以及是晕眩等的情况，他们都不用留院。网上流传片段显示有一名男子怀疑在元朗下村被多人袭击，警方寻日就案件拘捕3人。元朗警区反三合会行动组调查之后发现，上星期五的清晨，一名30岁男子在元朗下村和多名男子争执，之后怀疑被人以电筒和木棍袭击。那名男子的头、胸口和背部受伤，自行前往医院求医。警方昨日共拘捕3名本地男子，年龄介乎38至42岁，涉嫌袭击致造成实际身体伤害。其中一人正被扣留调查，另外2人获准保释，需要在4月中向警方报到，不排除更多人被捕。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应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的邀请，今日起1年2日到中国访问。 拉夫罗夫在莫斯科接受中国驻俄记者网上采访，说国际局势正在发生非常深刻的变化，新的经济增长中心、金融力量和政治影响中心正在加强，但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正是试图阻止这些客观趋势，不惜一切代价保住自己在全球经济和国际政治中的支配地位，将自己的意志和要求强加别国。他说，作为回应，俄中正是联合推动建设性议程，希望构建公正、民主、稳定的国际治理体系。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65， 日元 108.9， 瑞士法郎 0.93， 加元 1.252， 人民币 6.511， 英镑对美元 1.384， 欧元对美元 1.189， 澳元对美元 0.77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6。 日经平均指数报 29,194 点，跌59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9.61美元，卖出1740.3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清凉，同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中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城一段就慢车，那在九龙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就慢车，车龙都是排到去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跟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对出。咁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青龙头一段呢就行车缓慢，全锦公路落返去全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上去大老山公路嗰条支路咧，亦都车多，龙尾就去到白石角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而家同大家玩直安收买佬，我要钳同埋锉。 我有我有我有，哎呀，桂花田啊，你做咩攞个微钳出嚟啊？讲紧常用工具、 啊。豪仔啊，微钳唔系钳啊，指甲锉都系锉啊。 咁你咪错晒咯，我条开工嘅工具呀、啊，哎呀。 哎呀，你哋两个都啱，唔好拗啦。其实微钳同指甲锉都系常用工具，一样要保养同清洁嘅。 咁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常用工具保养好，工作安全可确保。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荣忠、梁学熙，晨光出商量。 今日我哋讲下 手提电话。手提电话可以话系当今世上文明社会不可或缺嘅一件科技产品嚟嘅。回想翻喺80年代嘅时候，当你睇一啲电视片集或者系电影，见到啲人拎住嘅手提电话都系一个水壶咁大嘅大哥大电话嚟嘅。拥有呢啲大哥大电话，某程度上亦都系一个身份嘅象征，因为佢除咗机价昂贵之外，上台嘅费用亦都唔少嘅。后来去到90年代中后期嘅时候，开始多咗公司加入呢一个手提电话嘅市场，而手机亦都越出越细部，价钱越嚟越平，多咗人开始可以拥有手提电话啦。慢慢地，手提电话亦都开始有住不同嘅进化，例如开始有彩色荧光幕，而电话铃声亦都慢慢有住唔同嘅变化，由最初嘅简单基本铃声，至到后来你可以加入自己嘅和弦铃声，再到后来就有 MP3 嘅铃声添。跟住相机方面更加厉害，因为有彩mon，所以手提电话上面亦都开始增设咗相机嘅功能，由开头嘅几十万像素至到几百万像素，手机嘅相机影出嚟嘅相亦都可以媲美一啲专业级嘅相机添。另外游戏方面亦都变得好多元化，由早期大家可能会成日玩住好闷蛋嘅贪食蛇，变到而家同家用游戏机或者手提游戏机一样质素嘅游戏亦都有。随住手机产品嘅不断演化以及进化，亦都系淘汰咗我哋身边好多唔同嘅电器，譬如话数码相机、手提电脑、电视游戏机等等。唔知系咪因为越嚟越多功能嘅缘故，所以手提电话亦都越出越贵。想当年可能一部手提电话可以用到三四年，唔知你而家几耐会换一次手提电话呢？ 先讲咗先，你哋几耐换一次手提电话？ 两年。 两年， 我试过三四年都有，系、直至到，因为我有朋友咧，佢系做其中一间即系生果啦，咁佢卖电话，成日见到我部电话，喂，你即系成日影相，你可唔可以换咗部电话佢啊？ 因为嗰个像素问题 系啦，即系佢话有冇搞错啊？咁啊，成日都系因为佢施加压力咧，我就先至换电话。因为 其实而家好好噶咯， 吓咩好好？ 就算你两机，唔系就算佢三年前嗰一代，其实都 OK 嘅。只不过是而家嗰啲太靓 啫， 系 啊！ 你对翻起以前嗰啲，咪好似差咗啲咁样咯。 系啊，我都系比较慢，因为我怕烦，因为里面有好多嘢，好多相，即系要过系啊。咁跟住又等佢几个钟啊，咁我就觉得用得就有佢咯。我嗰个忍耐力都几高嘅，其实。 其实我好简单嘅啫，我转电话就系当嚿电冇电嘅时候，即系而家冇得换嚿电池噶嘛，唔系上个礼拜讲你成嚿掹出嚟换噶嘛。如果当嚿电顶唔顺嘅时候，即系叫做回气回得慢啦。即係舊期啦，咁舊期咪換咯。咁但係有冇聽嗰個坊間傳言啊嘛？ 咩 啊？都知唔係傳言嚟，好似真嘅喎。 點樣咧？ 嗰嚿電係兩年嘅啫。 哦，係咩？ 係啊，佢逼你一定要換機咯。 好似有另外一個傳言咧，就係話其實每一嚿電有個壽命，就係可能差唔知幾多萬次咁，跟住佢就玩完㗎啦。係 啊，但係佢話呢啲好似可以調校㗎嘛。如果佢你夠電無限用咧，咁咪永遠唔會有人換新機咯。 因為其實我又冇試過用到佢直頭係叫做打咗柴，即係成部機開唔到啊，或者有啲咩事嘅。咁你可能 feel 到所有嘢係慢少少，或者會彈 app 咯，叫做即係係啦，有啲嘢會跳咗出嚟。但其實我都仲忍到嘅，因為我成日覺得新嗰啲真係越出越貴啊嘛。 係啊，咁梗係啦，咪點賺你錢 啊？咁所以我揀嗰啲，就算我換咗部新電話，都唔係最貴嗰啲咯。 係啊。不過呢啲好多江湖傳聞嘅，亦都好多陰謀論嘅，即係。大家自己中意点睇就点睇，点听点听啦。讲翻你话个电话嗰个演进咧，上次咪讲到嗰啲叫做咩天地线嗰啲咁样。 嗰啲四大天王我哋都未讲。 啊系，哇！ 嗰啲代言人、 我就未讲。讲埋呢个电话演进先，今日即系偷鸡讲一讲四大天王。咁、那个电话演进，正话阿梁国希都讲咗咧，你最初见到个 mon 黑白嘅啫嘛。 系啊。 仲要好细个， 斋数字。 唔系嘅。斋数字 最早期大哥大都系净系你揿个电话号码嘅， 最早期就斋数字，之后咧就叫做可以出一啲简单嘅图像，就系好简单。你都讲咩玩下啲游戏， 贪食蛇就出世啦嗰阵时， 系啦。咁但系嗰阵时你都唔好玩咁多啦。你一玩游戏咧，其实够电好快冇嘅，因为通常佢耗电量 很 高， 但好沉迷啊嗰阵时，因为佢当系一个随身嘅游戏机咁 样， 又冇游戏机可以玩啊嘛。 系啊，咁但系嗰阵时我记得玩贪食蛇啊，我都玩到即系。 出神入化系嘛？ 即係玩到係成個畫面咧滿咁滯。 咁勁喎！ 喂，你而家叫你玩貪食蛇，你可唔可以玩翻一日啦？你都唔得啦。 首先我唔會玩先啦， 即係過咗又黑白畫面咁樣。咁之後就開始有少少叫彩mon啊嘛，彩mon就多嘢玩啲啦。 係 嗰陣時啲 game 其實都好老土嘅啫嘛，你同而家啲冇得比啦。即係而家嗰啲手游嗰啲游戏真係冇得比。 係 咁，但係以前嚟讲又係哇，已经好开心。 俄罗斯方块啦嗰啲囉。 已经好开心啦、啊、已经。你唔需要另外再买一部游戏机，我攞部手机打晒嘛所有嘢。 啊唔得㗎，我都係好坚持㗎。即係我直至到几年前呢，我都仲係觉得游戏机就係游戏机。电话就係电话，唔可以捞埋嘅。所以我以前出街我带两部嘅。 高要求唔係、哦、但因为嗰陣时部手机上唔到网㗎嘛。咁、所以譬如你係啦，你好闷啊，或者坐车啊等人嘅时候呢，都是会拿出来玩一下的，那些小游戏都帮到手的。 现在你拿着个电话，基本上你等于真的搭通了天地线，即是你即刻上网，你打机又得，你玩游戏或者你看新闻什么都做到了嘛已经。 但其实呢，之前就算你说未去到有这些即可以上网的电话啦，有几款即几个 模型的电话呢是兴得比较长时间的。其中一个好记得呢就是叫番简仔。即整个番简盒咁样去揭盖机嚟嘅，咁就圆圆地啦，好似一只手掌细个手掌少少啦。 系咪金属面嗰、那个冇得捞嗰个啊？ 佢金属 唔系金属面嗰个酥跑王叫做。 哦，嗰、那个系最后一代啦，即系再出细啲，即系三粒星嗰只啊嘛，咁就再细啲。但系第一代咧就大旧啲嘅。点解嗰阵时兴咁耐咧？就是、因为接机又唔算好多啦。咁、然后咧佢就有好多壳可以换啊、我记得嗰阵时我妈有一部咧系咁换壳嘅，即系一个潮流嚟嘅。 换颜色啊嘛。 换颜色。仲可以咧，有啲铺头咧系帮你围闪灯嘅，即系当你电话响嘅时候闪。不过好记得有一次咧，嗰阵时好似系六年班啊，定中一咧。总之嗰阵时我啱啱有部电话啦，咁就唔系番眼仔嚟嘅，都系几新款嘅嘢嚟嘅。咁跟住咧就好开心啊！我妈咧又好啦，你换啦。咁跟住换咗壳啦，换咗啲灯啦。跟住第二日咧，我漏咗喺巴士度。哇！我嗰个忏悔嘅感觉咧，系我好记得。我写了一封悔过书俾我妈，我话对唔住啊，好贵嘅，其实嗰阵时嗰部嘢，因为我都唔知道，因为我都唔系好识啲型号。后来咧，即系我问翻啲同学仔，即系嗰部咧其实贵唔贵？最新嘅喎，咁样。咁我写封悔过书就同我妈讲话，对唔住，我跌咗部电话，你以后都唔好买俾我啦。苦肉计嚟，苦肉计嚟啊！ 咁最後有冇買翻部一模一樣嘅先？ 第二日即刻買翻部俾你。 梗有啦，唔又唔係第二日嘅，我唔記得係咪買翻部一模一樣咯，差唔多啦。 真係無法可收拾的一對手。 係啊， 所以即係養大一個小朋友，真係 花幾多錢， 水花幾多錢咁啫。哎呀， 但係真係好內疚嘅嗰陣時，因為知道好貴啦，同埋新嘢你其實好中意噶嘛。嗰陣時我仲記得咧。是咩呢？我是搭緊巴士約咗同學去唱 K。咁跟住呢去到 K 房嘅時候就發現、死啦，我冇咗部電話。然之後我啲同學話：咁你仲唱唔唱？ 咁你唱埋先啦。 我嘅唱啦，唔通我特登出嚟唔見部電話就返屋企咩？ 果然係真漢子咁樣。不過好奇怪，有一個不成文嘅調查咁樣，女士必定試過呢手提電話唔見咗啦，同埋跌落廁所嘅。好奇怪喎， 系啊， 必定有喎呢一樣，因為 我都試過跌落廁所，但係即係 touch wood，我冇試過唔見嘅。 哦， 係，即係但你情願唔見咧，定還是跌落廁所你要攞翻上嚟？ 嗱，睇個廁所乾唔乾淨啦，嗰下。即係 乾淨都要攞啦， 咪係咁。但係你唔乾嗱，你乾淨嘅你都仲起碼你救翻，你都仲會想用啊嘛。 我仲記得我救翻咧，即刻擺喺啲米嗰度咯。啲人話即係 吸濕啊嘛， 冇用咯。 太遲咁樣， 太遲啦。 咁但係嗰次使咩寫悔過書嘅？ 嗰陣時大過啦，即係自己決定啦，係啊，壞咗喎咁樣。 咦？即係講到呢度，好似又唔夠時間講四大天王嗰啲，可以又留翻， 又下次講係嘛？ 講起呢個真係 好多嘢講。都未講系咯，扣喺个电话柏拉头嗰啲咧， 嗰个另一个经典啊， 都兴咗好多 年。嗰抽电话绳仲大过部电话噶，好多时。 哇，冇办法，又要下个礼拜先继续啦。 喺新加坡、馬來西亞有陣時聽到人哋講播半碟係嘥啦，通常係回答一啲是非題，係好肯定講述一種態度同埋想法。咁即係咩呢？百元號轉頭話你知。日文就大丈夫，英文 no problem， 国语没问题。呢一句播半碟都系解作冇问题，啊，相信你都可能估到咯。不过头先仲有一句 ，esai 啦，讲完系特别能够加强到冇问题呢一个嘅语气。esai 啦，意思即系解可以啦。啊，有时呢一句仲可以自己独立用噶，例如老公煮早餐俾老婆，老婆一试之后面黑黑。老公即刻笑笑口讲咗句，嘿嘿，esai 啦，你话几好，我哋打完场呢。esai 啦同另一句香港人都成日听马来人讲嘅 ok 啦有差唔多嘅意思。话时话啦，听完今集 ok 啦 esai 啦，你系咪真系记得学咗嗰句布半碟点讲嘅呢？唔记得嘅再重温多次，布半碟 esai 啦。 早晨时间八点五十一分啊，室外气温而家十六度，相对湿度66% 咯。今日咧喺个感觉啊，体感上边咧都有啲寒寒地啊，系时候咧要食翻多啲嘢，补充下啲热量先。 系啊，其实咧我都想讲咧，记得之前咧出月同咧咪讲过话，你啲 friend 咧啲小朋友咧个个都圆碌碌咗嘅，喺放之前嗰个停课假嘅时候，其实我屋企个小朋友都系噶。 系咩？ 但系咧一去到翻学咧，佢就有呢个体重下降嘅迹象。 因为咧，作为妈咪有冇觉得？唉，阿女你真系辛苦啦！ 我又觉得几好， 几好啊！ 唔使肥啊， 唔使咁，唔使做运动都瘦到几好，几 好！我都不知几希望我可以应用到呢一个咁嘅方法。不过咧，因为佢哋咧。放假嘅時候咧，或者疫情期間咧，喺屋企嘅面嗰、那個冇得面對面上堂咧，真係隨時隨地都可以喺屋企食到嘢啊！咁、所以咧就訓練咗佢哋咧，真係見嘢就食，見嘢就食，咁所以就成日都好似好肚餓咁啦。相反咧，因為而家啲學校咧都擔心疫情嘅問題咧，其實我都知道有唔少嘅，譬如幼稚園咁計啦，幼稚園就冇得話食飯嘅時間噶嘛，但係就有放茶點嘅時間嘅，以往係有嘅，同埋有啲時間係俾佢哋輪住樓飲水咁樣啦。咁、但係而家咧就真系相对地系少咗呢一个安排，除非你有啲小朋友咧，即系要求举手，老师唔得啦，我真系好肚饿啦，咁样，咁佢就会可能带佢去一个冇乜人嘅课室嗰度啦，咁、就俾佢自己单独咁样去进食呢个茶点。 可以咁嘅咩？ 系啊， 我真系从来都冇听过，即系嗱，你话去厕所举手就话啦。哦、我好肚饿啊，老师。 但你哋上堂即系未读大学之前啦，大学梗系自由少少啦。咁你中意饮水饮水，中意食嘢就食嘢，唔好食到嚼嚼声就得啦。你哋小学同埋中学有冇试过偷食？ 梗系有啦。 嗱、 小学就顶笼系糖啦，即系一粒含住咁喺条脷底咁样。 咁都冇人知嘅。 系啦，但系其实间唔时咧，即系唔止我一个，都有啲同学系咁做啊。老师系睇到嘅。 系咩？ 系啊。 真系咁咩？ 你擘大口啊，咁样噶喎，系啊，跟住你升高条脷啊，咁样，即系佢知道，即系 知你收去边， 系啊，即系嗰个时间拿捏得唔系几好。 我哋细个就好兴即系食香口胶嘅， 系啊 系啊， 中学就多， 但实听到噶喎，嚼嚼声， 唔会练习细声啲咯。 嗱，而家戴住口罩就方便好多， 系啊，依家食都得啦，戴住口罩系咪先？ 食面啊， 食碗面都得，系嘛 ？OK 喎， 真系啊，咁啊，零食真系赋予到我哋好多。生活的能量的 是啊，即刻好像很 refreshing 樣 啊。有个研究显示呢，在职场上面如果肯开零食出来的人呢，通常人缘都很好。 哦， 是啊，即是开包薯片，譬如下午 tea time 三四点的时候呢，开薯片啊，开其他那些零食啊，现在最兴的那些日本百货公司呢， 是啊，正啊， 是啊，跟着一抽这样， 即係頭先去買咗入咗啲貨，你有冇興趣食啊？攞去食啊！跟住你就會提升親和力噶啦。 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方法。 零食打人牙較軟啊！呢、這個 好嘢，好嘢， 都係一樣嘅啫。咁但係咧就造成咗咧，頭先咪講到啲小朋友會好肚餓嘅。我個女有時都係嘅，一放學咧就好肚餓， 即係食大咗個胃啊。 係啦，即係因為佢幾個鐘頭都冇得食嘢，冇得飲水嘅。嗱，飲水可能都有嘅，但係你食嘢就真係冇啦。咁你諗下啦，譬如好多嘅學校咧，譬如我當係翻半週咁樣啦，其實真係有3-4个钟头嘅上课时间咧，系佢哋会肚饿嘅，因为惯咗可能中间有一餐可以食下啲零食仔啊咁样啦。 咁我以为阿妈就会话叫你食早餐噶，朝头早唔食早餐咪肚饿咯。咁 都唔系噶，佢哋都真系 都肚饿， 都肚饿，都一样肚饿， 咁得意啊！ 双大啊嘛， 系啊， 双大啊嘛，发育期你点知啊？ 佢个女发育咁快， 每时每刻都系发育紧噶，我都喺度发育紧噶嘛。 生长期、成长期需要。啲小朋友真系可以食好多嘢噶，我最近咧就见到有好多阿妈咧就系揾一啲角落啊，即系譬如有啲车站咧，可能啲站头嘅站长室后边啊，又或者系嗰啲车站嘅售票机后边咧，通常系有啲虚位嘅，你周不时都会见到有啲阿妈咧拎住个餐盒喺度俾啲细路食嘅。 哦 系啦， 原来 系啊，即系嗰个位就比较，即系如果你食一啖半啖咁就即系，算啦，情有可原啦咁样。咁咧最近咧可能都系因为咁样啦，喺啲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咧，本身咧好多公共交通工具咧都注明唔准饮食噶嘛，嗱巴士唔准食嘢啦，小巴亦都系啦。我以前试过咧，即系咬咗一啖面包，然之后个包未摆入个袋度咧，就上车咧都有俾人警告，即系小姐唔可以食嘢噶咁样啦。跟住我同佢讲，唔好意思，我食埋呢啖啊，就因为我真系冇时间食饭啊咁样。 咁佢点讲？ 佢都系话，都系唔可以食， 拎翻出嚟， 好坚持咁。 俾个呕吐袋你，宁愿要你掠都唔俾你吞落去啦。 咁冇咯，咁咪食埋先上车咯，咪好简单嘅啫。咁但系咧，即系最近咧喺网上面见到有一个咧好热心嘅小巴司机啊，佢真系知道啲小朋友咧好肚饿，嗱，因为佢真系写住系 for 小学生或以下嘅小朋友，佢咧就整咗个零食篮。嗱，你知小巴咧个司机位左。左手边咧，咪会有个微微拱起嘅位置，可以攞嚟晾嘢嘅， 摆水樽同埋摆报纸。 系啦，通常佢都会写个标语喺度，叫啲人请勿晾脚，即系啲人好中意伸只脚上去噶嘛。 其实点解？ 咩？你话点 解 中意晾脚？ 俾你晾脚啊？ 唔卫生啩？我知啊， 太近个司机咯。 即系惊踢到佢， 怪怪地， 面色不雅， 成日都想问呢个问题。 佢可能惊自己即系去整嗰个操作嗰架车嘅时候会摸到只脚，打错咗， 攞错咗， 以为系 转波嘅时候，小姐你只脚咁样， 以为波棍， 谂多咗啦，你哋 唔 OK。 香港啲女仔边有咁长嘅腿啊？讲笑啫呢个啊！ 嗱，佢就真系整咗个零食粒，入边咧有波板糖啦，有朱古力啦，有啲比较干净嘅零食啊，即系唔会话食到周围都系嗰啲薯片啊，嗰啲就冇嘅。咁啊，真系有嘅。咁佢就话咧，写到明咧，系俾一啲咧放学肚饿嘅小朋友咧，系免费攞嚟食。 哇，好 sweet 呢、這个， 好窝心啊， 系啊，好窝心啊。咁佢就打破咗，即系喺佢嗰架车嘅车厢咧，唔可以食嘢嘅呢个习惯啊。 咁我谂小朋友可能真系等到佢嗰架先上。 系啊， 如果我系啦 吓。请问系边条航线咧？ 系呢个葵青区嘅一条小巴路线啊。 哦，葵青区嘅小朋友真系有福啦、啊。哇，咁好嘅， 好正啊！ 咁啊，即系大家有机会见到啊，影下相表扬下啦。嗯。 奥运圣火将会喺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喺神光第一线紧贴呢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我叫 Cherry， 今年一月啱啱嚟到东京就开始做嘢。你问我日本奥运嘅气氛热唔热烈，我就觉得麻麻地嘅。姑且街上面都仲系挂住 Tokyo Olympic 2020嘅嗰啲横额啊嗰啲嘢啦，但系比起炒热奥运嘅气氛，我觉得已经成为咗个街上面嘅景色嘅一部分。 东京奥运知多啲。 至于你问到电视节目或者自己同朋友之间会唔会成日讨论奥运，我就觉得都冇乜嘅。即系当然最近有新闻话啊，今年奥运唔会再接纳海外观众啦。咁呢个都即系姑且睇新闻都睇到嘅，但系即系新闻会写咯，但系朋友之间啊，或者同我同同事之间啊，都唔会点样讨论，好少讨论奥运。 东京奥运知多啲。 其实而家市面上都唔难揾到啲奥运相关嘅纪念品嘅，但系全部都系 2020 啊，所以其实我都见到有好多佢都已经减价出售紧咯。反而2021或者即系预备货今年奥运嘅产品，我就暂时未见到嘅。 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晏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中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而家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暂时只是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东九龙政府合处，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碧桃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新田围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在北角政府合处。在九龙龙翔道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车龙就在观塘码头。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排到奇德专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音乐说陈柏宇的音乐选择， 这首歌就是天才白痴钱钱钱 钱钱钱。 我覺得呢個錢同埋生活嘅關係好微妙咯。 嗯， 你又唔好咗佢又唔得，但系佢又唔可以成為重點，但系佢亦都可以解決到某一啲問題，俾到你多啲時間去做第二啲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1，香港電台第二台，黃耀祖音樂說說故事。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在眼。 投资 O2O。 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9:07，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啊，科技股咧近期啊投资气氛咧受到美国啊十年期债息咧所拖累啊吓。科技巨企咧，腾讯、小米、美团咧，今个礼拜咧齐齐放榜啦。综合券商嘅分析咧，腾讯上季嘅盈利咧可以增加超过30%啊，小米、美团嘅收入亦都有望咧录得30%嘅升幅。咁啊，市场除咗关注公司咧可唔可以交出咧符合预期嘅成绩表之外咧，管理层对于监管风险啊、新投资啊、新业务价值呢啲前景咧，亦都会成为焦点所在。所以今个礼拜睇啲咩，咪就係睇呢三样嘢囉。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神光第一线， 林慧主理， 亲子百分百。 今朝早嘅亲子百分百，林慧喺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郑宝君 Jamie， 早晨啊！ 早晨啊，林慧。 嗱，唔知道你会唔会咧都多一啲凑放学嘅经验啦 ，Jamie？ 我多数就接校车噶咋。 吓、啊，咁都一样嘅，同一个道理啦。但系咧最近咧坊间咧流行一样嘢就系话咧，放学之后咧要有啲技巧先至可以问到小朋友到底咧喺学校嘅时候做过啲乜嘢啦，或者系详细咁知道佢翻学嘅情况。你有冇听过啊？ 嗯，其实呢样嘢我就不嬲都有做开嘅。 嗯， 其实我就觉得好得意嘅。我睇住我仔成长咧，由初初佢可能读幼儿预备班到呢家，佢都即系读到 K 3啦。咁就会见到，其实你问佢学校嘅嘢咧，那个方式同埋嗰个答案咧，都越嚟越唔同噶。你有冇留意到呢一点先？ 嗱，我之前咧一路都系觉得我个女女咧比较似一嚿饭嘅，即系问清佢咩咧，佢通常都系两个答案嘅啫，唔话你知。或者唔记得咗， 唔记得都系成日都发生嘅。 系啦，咁但系今年咧，即系大咗一岁咧，好似又真系好咗，啲嘢讲得详细咗。 诶，都会噶，咁同埋都好睇你点样问嘅。譬如话咧，我好深印象咧，我去问个当阿小朋友读 PN 嘅时候咧，我问佢喂，你今日喺学校点啊？佢冇嘢啊。咁吓冇嘢，跟住之后就再问佢，咁你今日有冇唱歌啊？哦，有啊。哦，咁你唱咗咩歌啊？哦，咁佢就可能会讲嘅。咁跟住呢，但係到去到 K2 啊 ,K1, K2 同埋 K3 嘅时候呢，你今日问佢喺学校点呢，其实佢都仲係同你讲，哦，冇乜嘢唔记得咗㗎啦。跟住我又会再开始同佢讲啦，咁你今日喺 playground 玩咗啲乜嘢啊？咁佢就会讲咗一堆嘢俾我听咁样囉。 係。不过呢，我自己就觉得呢， Jamie 讲得啱嘅，即係你问问题嘅方式呢可以影响到佢嘅答案嘅。我讲下呢，我身边见到一啲爸爸妈妈呢接放学嘅时候咧，最常问嘅几个问题嘅模式系点样啦？第一咧，通常都会话点啊今日咁样。第二个咧就系、通常都会问嘅，有冇俾功课啊？今日有咩功课要做啊？多唔多嘢做啊？咁样啦。咁第三咧就系、点啊？老师有冇话你啊？有冇赞你啊？咁即系通常都系问呢几个方向嘅。 系嘅，都唔出奇嘅，因为我谂其实父母都好着重。即系小朋友喺学校个生活过程点啊？嚟紧有冇啲咩要跟进啊？可能其实即系妈妈、爸爸，即系或者家长都满，即系成个脑都系谂紧，哎死啦，翻到去要同佢做功课啦。跟住咧，如果喺学校咧同人打交啊，同人闹交啊，咁可能系咪啲咩要跟进？即系好系父母好担心嘅， 好务实型噶嘛，大家都 系都理解嘅，所以我又会觉得，其实都几好笑。我自己有时都会系咁样嘅，尤其是第一个问题，你今日喺学校点？佢真系答唔出嘅，因为始终咧，譬如你如果真系接放学。特别系对幼稚园嘅小朋友咧，佢哋嗰个思想咧，你俾一啲咁开放嘅问题，咁即系咁冇界限嘅问题佢咧，其实佢真系会唔识答你嘅。 系 咁唔系因为佢冇嘢想同你分享，只不过系佢唔知道从何入手。咁、所以你见我咧转咗个话题就话，你分咗活动做咗啲乜嘢啊？你喺嗰度有啲有冇啲咩有趣嘅事你想俾我知噶，或者你可以讲俾我，即系同我分享一下噶。咁佢就讲得多好多嘅。 系，其实即系话咧，要将个范围缩窄啲啦。即系譬如可能净系讲某一样嘢，中文今日有冇写字啊？写咗个乜嘢字记唔记得啊？以至到咧，可能就要用一啲咧比较氹佢哋嘅方式啦。即系除咗就咁问咧，即系佢觉得哦，做乜你系咁问长问短问呢问路噶？可能就讲下啊，你会唔会可以教翻我啊？譬如你学咗只咩歌，你不如教。教我咁，可能又俾咗少少嘅任务佢哋去完成咧，咁啊提高咗佢哋嗰种咧想话俾你知发生咩事，博下你会唔会赞下佢啊，或者咧觉得啊佢叻嘅呢一种心态咧。 其实小朋友咧同我哋大人都有即系有啲唔同，我哋自己谂翻小朋友嘅时候，其实都会觉得所有都系一个游戏，其实会开心好多噶。 咁系啊。 咁所以咧，譬如话佢同我分享嘅，即系落咗校车第一件事，我就会问佢：喂，喺校车有冇啲搞笑嘅事情发生先？即系最近嘅嘢问先。 系。 咁佢最即时最新鲜嘅记忆，咁佢就可能讲到啲俾我听嘅。咁跟住有时可能佢一路喺校车站，跟住一路行翻屋企嘅过程里边，我又再问佢，我话啊，咁今日学咗啲乜嘢啊？ 哦，你覺得最想我知道你認識的是什麼、 嗯、 他就會逐點去告訴我聽的，他說這陣子在講動物，他就會跟我說，哎呀，原來老師說呢、原來呢男性的獅子呢是不需要出去獵食的，我說真的是這樣、 嗯、 他就開始由一個深入的討論，其實都是開心的。 嗯，咁啊，即系归纳咗头先 ，Jamie 同我哋讲几样嘢啦。首先个范围就唔好拉得太阔，即系太过话谂住佢自由发挥咧，反而佢就发挥唔到，亦都唔知从何入手去表达啦。第二样嘢咧，可能就系要俾一啲嘅小任务或者系少少嘅动力佢啊，睇下会唔会讲咗俾你听咧，你会觉得我叻或者会欣赏我咧。咁其次咧，可能就系揾一啲咧佢哋会有兴趣啲嘅话题，与其问佢喂有冇俾先生闹或者有冇同学曳，不如问下佢有冇啲搞笑嘅嘢，咁咪大家都开心啲咯。 其实是的，咁当佢讲完一啲开心嘅嘢嘅时候，佢可能又会间唔识，咁有时都避免唔到有啲唔开心嘅事情发生噶嘛。咁有时我就会问佢，咁其他嘢咧 OK 嘛？咁佢就会 OK 啊，咁我就已经由得佢噶啦。咁其譬如话，但如果你会见到佢面色有啲古怪怪，平时你认识佢系好 OK 冇嘢，你见到面色古怪怪，咁你就可以喺嗰度真系多少少深入啲去问佢，咦，系咪有啲平时冇发生过嘅嘢发生咗啊？咁可能佢就会开始讲嘅。 其实都系噶，即系尤其是咧，小朋友可能真系之前有一段时间咧都系在家学习啦，未必有嗰个面对面嘅课堂经验。突然之间咧，而家一刹那啦，呢两个礼拜咧多咗翻学经验啦，特别系讲紧我哋呢啲幼儿嘅小朋友啦，真系可能会系一种冲击，同埋系一种新鲜嚟嘅。咁啊，趁住呢个机会咧，把握住呢啲黄金时间，睇下会唔会一放学嘅时候咧，或者一落校车见到面嘅头十分钟至十五分钟咧，问多啲佢呢一啲相关嘅嘢，分分钟系可以。对于亲子关系和沟通和大家的了解都是一个很好的帮助的。 如果接不到放学接不到校车，睡之前问一下今天最想我知道的是什么，都是一个好方法的。 好了，今早再一次麻烦了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郑宝君 Jamie， 我们下次再见过。 好了，拜拜 拜拜。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好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成日咧都係諗住去嗰啲叫咩夾公仔機啊嗰啲即係碰下運氣啦咁樣，我又唔係話夾得好叻嘅。 嗰啲係技巧，唔係運氣。 係啦，我啱想講，如果你碰運氣，唔好遇我。我哋呢啲咩講技術碰運氣。 既然鐘哥都話講技術咧，我又真係有認同嘅、因為點解咧？佢有一隻嘅叫夾公仔機，佢唔係就咁擺曬啲公仔喺度啦，佢係擺曬嗰啲叫嗰啲咩珠珠嗰啲波波咧， 扭蛋 扭蛋係啦係啦係啦， 夾嗰啲扭蛋， 夾嗰啲扭蛋。咁夾咗啲扭蛋之後，你攞住個扭蛋啦，攞住個扭蛋之後，你又開入邊有張紙嘅， 再去睇係乜嘢， 睇下係乜嘢。咁呢一種咧，其實就更加係又要考慮個技術，又要碰埋你個運氣。好啦，原來有個即係日本嘅，咁佢咧有一個叫做都係夾公仔機，佢就係用咗呢一種嘅方式咧，就夾嗰啲扭蛋。咁有一個咧，佢係 YouTuber 嚟，有個人 YouTuber， 咁佢咧就專係咧喺日本全日本啊不斷攻破呢一類型嘅夾公仔機，同埋去到咧就睇下到底呢啲夾公仔機入邊嘅禮物係真定係假， 佢唔會呃你噶。可能佢十粒扭蛋，淨係得一粒 係 貴嘢咯。 個問題就係喺呢度啦。 點樣揾到嗰粒貴嘢出嚟？ 原來真係會呃你嘅， 即係十粒都係廢嘅。 係啊，咁佢唔止十粒添啊。嗰個人好似唔知用咗60,000 yen 定90,000 yen 去扭去夾曬嗰啲扭蛋出嚟啦。夾曬出嚟之後，其實佢已經不斷喺度開扭蛋，唔對路喎。咁耐都仲未有啲大獎、二獎，嗰啲大獎、二獎係咩嚟嘅咧？係嗰啲最新嘅遊戲機啊，咩牌子嘅遊戲機都有嘅。好啦。扭嚟扭去，夹嚟夹去都唔得喎，咁样终于夹埋最后一个啦，真系乜都冇，佢净系得嗰啲咩六奖啊、七奖啊呢啲咧。 但系佢未必系呃你嘅， 佢可能喺佢夹之前俾人夹咗咧。 如果佢夹咗之后咧，佢俾人攞咗嘅话咧，佢应该贴咗喺度，就话呢个大奖已经冇咗， 已经冇咗， 二奖已经冇咗啦。 喂，系喎，譬如话即系唔好话夹嘢啊，譬如话你去潜嘢咧，咪有啲。日本有香港都好啦，咪有一张纸，你俾钱之后你搣一格出嚟，睇你中咩奖嘅。 系啊系啊系啊。 如果嗰啲咧， 個大獎俾人，大獎通常都一份啦，中咗咧，佢係會連出嚟嘅喎。 係啦， 大獎二中，咁你仲玩唔玩啦？咁樣， 咁你自己決定啦。 通常咧，仲會連埋張相嘅，即係佢領獎嘅時候咧，影張相，跟住話俾你聽，嗱，我冇呃人㗎，真係有個攞走咗。係 喎，如果攞咗應該話俾人聽， 攞咗應該話俾人聽㗎嘛。咁你公平起見啊嘛，或者你再擺個第二份咯咁樣。好啦，咁啊真係冇嘅時候，咁嗰個人點算咧？佢就話佢就報警。 报警 真系走去报警，因为佢话嗰呢个系欺诈， 系 咁啊欺诈啦，咁啊报警啦，咁于是乎咧成件事就搞到好大啦咁样。咁嗰、那个叫做夹公仔公司嘅老板咧就嚟到嘅时候咧，咁佢亦都咧就系话到系原来佢哋呢一个嘅游戏咧系冇呢个大奖冇二奖嘅，即系嗰啲游戏机系冇嘅。 即系佢承认 佢 呃人 嘅，系啦，咁又冇办法，佢真系冇嘛。 好电视剧、哦，即系拉咗你之后就即刻自己讲晒自己嘅罪行出嚟。 苏米马声， 苏米马声，佢又要讲苏米马声啦。 咁样啊， 系啦，咁啊谷晒工咁样，咁佢后屘点样件事去到解决咧？就系话。话到，既然你写咗有几多个奖品喺度，啊呢一位嘅参赛者咧，佢亦都咧就系、是、佢真系好技术啊嘛， 夹晒 你嗰啲扭蛋出嚟都见唔到，咁嗰个叫做经营者咧，佢就要将佢写晒上面嘅礼品全部买晒翻嚟，再送俾呢个人， 哦、 因为话呢个人应该系值得拥有晒呢啲嘅礼物嘅， 啱啊， 系啦，咁咧而家就开始踢爆啦，喂，到底仲有几多呢类型咁样嘅铺头？是呃人的 呢，所以呢其实如果是这些呢我一定不会夹的。 是啦， 你看不到个奖 品。只是宁愿夹是有个很大的公仔，我就是要夹。 是啦，我就是要夹他，起码我知道我夹紧什么嘛。我都不知道，就算他没呃我都好啦。即以我这样的运气呢，多数揭即十个都未一定不会是大奖。是啦。那再者就是啦，你根本都不知道里面他是写了什么，可能他真的有100个波，有99个都是细奖来的，这样。那又好像真的 因为呢个都系我心里面嘅迷思嚟嘅，系咪真系有一定有嘅咧？咁而家真系俾人夹晒出嚟， 真系冇， 真系冇， 真系冇，系啊！咪最犀利系咩咧？我反而觉得系呢一个夹公仔嘅人啊，因为之前咧我都见过香港有一个男仔咧，佢系好叻夹公仔嘅，即系任何机都夹到。因为你知道有唔同嘅爪噶嘛，有啲三个爪， 即系两个， 有啲两只爪咁样，有啲咧就系好粗嘅爪咁样，有唔同嘅机款噶嘛。佢系只只都夹到，佢仲拍咗条片咧，摆上网就系教人哋同埋示范啦，即系嗱点样嗰个角度啊，咁样去夹。 有啲系用夹，有啲系用推噶嘛。 同埋有啲咧，佢个爪系松噶嘛，即系佢落到去之后系揈揈 只只搞， 可以教系嘛？ 唔系啊，即系当事人啊，佢设立呢部机个人系可以教。 我见到只只爪都系松噶， 咁咪即系全世界都系 松就 系 难夹啲咯。 鹦鹉是非常之聪明的鸟类，成日都会透过声音、肢体语言表达情绪和沟通方式，所以饲养鹦鹉一定要懂得观察鹦鹉的叫声啊。鹦鹉不同的叫声有不同的意义。首先，鹦鹉会懂得欢迎主人而叫，就好像猫仔、狗仔见到主人会摇头摆尾咁。其实鹦鹉都懂得向主人撒娇的。对于鹦鹉欢迎的叫声，主人应该适时摸下他们，回应他们的心意。而当鹦鹉低鸣和咆哮声相近，但是又不会同时收缩瞳孔，而他们身体姿态是放松，羽毛会松起的，那就是表示鹦鹉处于满足的状态。有时候鹦鹉会发出一些发狂的敲叫，多数就是因为环境改变而他们感到有压力。当饲养环境改变、鸟笼改变、饲料改变等等，都有可能令到鹦鹉发狂咁样敲叫噶。而最常见又令到主人最困扰嘅叫声，通常就系因为冇食物可以食，又或者感到无聊啦。若果系因为缺少食物而引起鹦鹉敲叫，咁就建议主人应该尽可能喺固定嘅时间喂食啦。中意宠物嘅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啦。我系 Kitty 崔洁彤。 今朝早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喺电话旁边就接通咗 William。早晨啊 ，William。 早晨 ，William。我知道你身边咧有好多朋友同埋屋企人生日嘅，交俾你慢慢讲下先。 3月13号我二舅母啦，3月16号我大姑妈同埋姨丈啦，3月19号我大表姐啦，同埋预祝我自己4月8号生日嘅。 系咁啊，咁多人生日嘅日子，有冇特别嘅说话想一次过同佢哋讲啊？ 祝佢哋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万事如意啦，事事顺利啦。 嗯，疫情期间咧，你觉得有冇影响咧？你为佢哋送上生日祝福，又或者咧，往日会唔会真系有得庆祝？今年就真系会取消一啲咧？ 今年都喺屋企庆祝噶啦，因为四因为限聚令嘅关 系 啊。 系啊，同埋出街食饭都危险，我除低个口罩。 系啊，系啊。 嗯， 因为出边传播啲飞沫。连到咗屋企人啊嘛， 系啊，防不胜防，以为食得好开心， 啊啊、 但其实都有个隐忧，系啦、啊。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生日快乐啦，亦都预祝啦，同埋保祝你个个生日嘅朋友啦、屋企人咧都身体健康，事事咧都顺心顺意，咁就最好啦。William 啊，你想点只咩歌俾佢哋听啊？ 喜气洋洋。 好啊，冇问题，多谢你电话 ，William。 多谢你， 拜拜， 拜拜。 齐鼓掌。打开灯上请鼓掌，齐鼓掌，歌声将今晚开灯上请欣赏，热闹情调热情又放亮，人人陶醉意情撞上，相对对共欣赏。 姐嘅喜气洋洋啊！室外气温而家16度，相对湿度65%。如果你都有说话咧，想透过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去点唱嘅话咧，欢迎你而家打电话嚟、 啊。电话号码是1872388， 系 打嚟揾我哋啦，就系帮啲生日嘅朋友咧有个祝福嘅点唱，或者即系有啲打气鼓励啊，都欢迎嘅。咁、打个电话嚟1872388，晨光 Morning Call 等紧你嘅电话啦。 晨光追踪31。 9:25啊，早晨啊 ，Kason， 早晨 ，Kason 啊， 早晨啊，欧，早晨 ，Kitty， 系，我哋都等紧 Kason 讲下今日啊，港台电视31有啲咩正嘅节目分享下先。 今日咧，啲家长咧就真系会有共鸣啦。8:00铿锵集啊，叫复课又如何咁样？咁因为咧就喺呢一个COVID-19 底下呢，咁又面授啦，又有呢一个网课啦，咁就嗱面授咁就危险啦，网课咁有啲屋企呢就话啲 WiFi 啊或者设备啊唔得啊，又或者呢几个仔女呢都要网课呢，必要搵咁多设备俾佢呢咁样。咁但係呢而家呢就烦喎、有啲学校就上周就面授，下昼翻屋企网课，哇！即系疲于奔命咁样啊。咁究竟做家长嘅点样适应咧？咁样吓，今晚就可以睇睇啦。咁去到呢一个咧，8:30啊，日常8:30啊，咁就要介绍一样嘢啦吓。即系疫情底下咧，咪好多人话好恨飞嘅， 系咪 吓？哎呀，冇得飞啦咁样。咁咧啊，如果你想飞咧，有一样介绍俾你，你可以做义工，加入呢、一个。飞行服务队，咁飞行服务队都有义工嘅咁样，系啊，因为咧有啲飞行医生啦、护士啦咁样，同埋呢一个行动支援啊，咁佢哋咧都系嚟自呢一个急症室啊、民航处等唔同嘅政府部门嘅，咁佢哋咧你知啦，通常救人嘅时候咧，可能一去到现场或者上咗直升机咧，就已经要即刻救援噶嘛，咁所以咧就有呢啲咧飞行医生啊、护士啊等等嘅，咁大家可以咧今晚咧喺日常8:30嗰度了解清楚啦，咁另外咧咁啊。有个朋友呢，佢即係冇啊，依排呢大家都要回味返啦。你见到呢，咦，点解边个喺呢个网度呢 又可以去旅行嘅，系咪旧相？ 旧相 系啊， 回 忆啊， 就嚟回忆都冇噶啦， 就嚟回忆都冇咯， 啲相都用晒啦。 去到出世嗰一刻咯，出世嗰一刻你去过旅行？ 冇咧，因为你唔够劲啊嘛， 唔够劲啊！ 今日咧就讲乜讲物，你有个旅游达人啊，郭世昌啦，咁佢咧就花咗978日，游历咗50个国家， 哇！ 佢最中意咩呢？佢最中意走到啲荒芜之地嘅探索未知嘅世界同角落。咁佢嗰个探索未知嘅世界，我谂应该系佢未知啫。你知呢个世界，其实真系冇咩地方系未知嘅，除咗海底之外啊。咁佢又曾经去过西非嘅毛里求斯啊等等啊。咁又去过咧，即系呢个原来嗰笪地方咧，又系一半啊。在撒哈拉沙漠上面的，咁大家去睇睇啦。咁另外咧有一个节目咧啱晒阿 Kitty 啊， 系 系啊，咁就系9:30啊，一齐闯天下就叫法国味旅游，即系我用嗰啲咁样嘅 饮饮食食， 食法国餐， 我用嗰啲嘅口述 dictation 嗰啲软件咧，佢就会出法国味旅游咁样。 美旅游系嘛？ 系啦，咁呢个法国 系咪你平时讲得呢啲嘢多啊？ 哦，可能系啩， 学咗你。 即系佢呢个节目名有啲似嗰个《舌尖上的中国》啊，你舌尖啊，我去到未来啊，咁咪下次可能就会有呢一个韩国利胎游啊咁样。咁但系呢个未来游系点嚟嘅咧？啊，原来咧就有一个英国厨师啊 Rick Stein 咧，佢就听到有人讲就，法国美食已经唔得噶啦，即系喺世界嘅顶尖嗰度滑落噶啦咁样。咁佢咧就由英國咧就去到法國啊，成咧就係走訪啲鄉村小徑啊，由諾曼第咧去到呢一個普羅旺斯，咁啊周圍揾，咁啊即係揾啲靈感咁樣啦，咁啊今集咧佢會去到咩咧？有一個叫迪耶普啊。同埋香槟区，咁香槟区大家都知啦，系嘛？ 就饮香槟啦。 迪耶普嗰啲咧，我哋大家唔识嘅。法国嗰啲名咧，除非佢系有酒同埋有球队嘅啫。吓，即系话唔蒙查查嘅。咁啊，今晚就去睇下有啲好嘢食啦。 好啊，唔该 ，Kason， 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建议，如果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之后有严重过敏反应人士，不应该接种第二针。如果在接种疫苗之前有发烧、慢性病患突然变成急性病等，应该要待病情稳定之后才接种第二针。崔俊明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他说以伏必泰疫苗为例，56岁或以上人士接种第二针的免疫反应较第一针强，出现头痛和疲累等全身反应较为明显，发烧的个案亦都比第一针高出10倍，同疫苗能够刺激免疫细胞有关。他又说60岁以上接种人士不论是全身或者局部的免疫反应都比较高，建议市民在接种第二剂疫苗的时候都要预留半日休息。在台湾，首批英国阿斯利康新冠病毒疫苗今日展开接种。行政院长苏贞昌和卫生福利部长陈时中朝早到台大医院率先接受注射，希望令当地民众安心接种。苏贞昌朝早8点前注射疫苗，他在接种之前被问到会不会紧张的时候，以 OK 手势回应。陈时中说，苏贞昌愿意带头接种疫苗，令民众更加安心，自己亦都会一起接种。又提醒民众要注意的事情，包括配合医院流程接种疫苗，以及要在观察室等候30分钟等。亚斯利康疫苗今日起在台湾57间医院提供给民众注射。 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犯罪的案件，预料今日在北京审讯。加拿大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魏杰文在北京的法院大楼外向记者说，希望能够获批准进入法院旁听。康明海的太太接受路透社访问的时候说，康明海和另一名被指涉案的商人迈克尔都是无辜地卷入地缘政治纠纷，强调扣押行为极不公正，必须确保他们重获自由。康明海和迈克尔由2018年12月起被扣押至今，中方一直否认事件和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被加拿大当局扣押事件有关。迈克尔上星期五在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闭门审讯，法院将会依法择期宣判。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批评审讯缺乏透明度，完全不能接受。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应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的邀请，今日起一连两日到中国访问。拉夫罗夫在莫斯科接受中国驻俄记者的网上采访，说国际局势正是发生非常深刻的变化，新的经济增长中心、金融力量和政治影响中心正在加强，但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正是试图阻止这些客观趋势，不惜一切代价保住自己在全球经济和国际政治中的支配地位，将自己的意志和要求强加别国。他说，作为回应，俄中正是联合推动建设性议程，希望构建公正、民主、稳定的国际治理体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清凉，同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中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而家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46点，跌136点，总成交金额119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16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8点，升2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31.5，升3.5；美团326.8，跌6.2；小米集团26.95，升7.5；阿里巴巴231.8，跌2.6；友邦保险97.05，跌6.5；中国平安93.8，跌1.05；紫金矿业系报10.4，跌3毫。港交所459元，跌8元；新洲国际170元，跌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8，日元108.9，瑞士法郎0.931，加元1.253，人民币6.509，英镑对美元1.383，欧元对美元1.188，澳元对美元0.771，新西兰元对美元0.715。日经平均指数报29,131点，跌654点。港金现价报16,11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4.01美元，卖出1,734.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天光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天光道一带咧就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啦，伟业街天桥去启祥道方向车多，咁影响到龙翔道去翻观塘方向，排到去龙盘苑。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呢一段咧，亦都挤塞，龙尾就去到胜利道对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左转去旺角道一段挤塞，排到去界限街。洗衣街去亚皆老街方向咧，亦都车多，排到去伊利沙伯中学对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排到翠屏南村。观塘绕道来回方向，介乎九龙货仓至到观塘码头一段咧，就车多。咁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排到去马场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遇到突发情况，记住保持冷静，立即使出应急三式。第一式，熄灭火，学识正确使用同保养消防装置及设备，留意摆放嘅位置。第二式，识自救，在安全情况下救人自救，提供社区生命支援。第三式，识逃生，预先计划逃生路线，疏散去安全地方。应急三式任何人都要识，想知多啲，即刻上消防处网页 hkfsd.gov.hk 睇下啦。 扮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云中。 今朝我想讲，唔使理人点睇嘅。正所谓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呢句说话好容易理解啫。你未能够在社会揾食的时候，就要靠父母养育。当你开始出社会打滚，阿爸阿妈睇唔到你咁多，所以你要靠身边的朋友。有句说话你都听过啦，叫做识人好过识嘢，识做人紧要过识做嘢。多个朋友在身边，你做事都易啲。最近在这个疫情期间，我都多了两个好朋友，一个就是外卖餐盒，另一个就是网上串流平台。我以为你讲乜嘢是咪懒幽默咁啊？是的是的，都是想大家轻松下。我哋而家住紧嘅呢个城市，一擘大眼你就觉得好绷紧，难得可以轻松一阵，唔好太认真。讲返呢个外卖餐盒同串流平台先啦，你知最近嘅环境㗎啦。又係一讲呢句大家就明白晒。就算而家餐厅可以堂食，但係亦都有好多好似我呢啲咁样日日以外卖为伴嘅人，相处得耐感情自然深啦。睇住外卖餐盒喺屋企越嚟越多，同佢嘅感情自然越嚟越深啦。至于网上串流平台可以成为好朋友，原因好简单，因为日日见面咯。你可能会话啦，见得多好快会厌噶噃，咁又唔使惊，佢有太多唔同类型嘅节目俾你选择，里边可能会有好多启发。早排我睇咗一个介绍全世界唔同地方嘅特色家居节目，其中有一集访问一位设计师嘅时候。他讲了这段说话，由于我起这间屋和周围的屋的设计很不同，在起紧的时候很多人都走来望，而且有些还用抗拒的眼光，觉得我们用的方法和他们不同，就将我们当成异类地看。不过最后当起完之后，大家慢慢接受了，屋主亦都请周围的隔离邻舍过来一起 housewarming， 隔膜立刻打破了。 我听完呢段说话之后，又陷入沉思。别人的眼光永远都是最难搞的。好多时候我哋不其然都是活在人哋嘅眼光底下。每日好辛苦喺自己嘅分享平台上边摆张相又好，写一段文字都好，主动投入别人的世界。你可能会话啦，我写嘢唔系俾其他人睇嘅。但是如果不是给其他人看，为什么你介意有多少个 like？ 我们一方面很不想活在人家的眼光，另一方面我们又很需要别人的眼光，其实是不是自己很矛盾呢？不如自己开开心心过一日更好呢，其他人怎么看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先？试一下今日唔好摆嘢喺你嘅分享平台，日日咁多，可能你会开心好多嘅。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不知不觉何止何觉，又到五点钟。做完 A 事 B 事 C 事，仲系有啲事。要搭的士，要搭地铁，定系坐巴士？频频扑扑，上上落落，点样过日子？世界第二件事都唔关我事，行下企下坐瞓下睇下 VCD， call 咗 CC call 咗 Gigi 再 call 埋 Lily， 排排坐下食果果啊，一齐入 high D。开心又过一日，开心又过一日。 老爷饮杯新茶啦。 开心又过一日，开心又过一日。 你是最好的，你知道吗？前面有靚女，但你有老公，老公唔温柔，靚女面濃濃，慳食慳著慳洗慳用點慳先夠用，睇開啲啦，諗開啲啦，心機就唔好。 開心又過一日，開心又過一日， 我冇做大佬好耐啦。 開心又過一日，開心又過一日， 係咁先唔係咩呀？ 先知道下福接旨， 係大人。 奉天投運，皇帝食藥，王子升明，做人都要開燈，咁樣皇上就會投運要食藥。阿波， 咋？ 你收到未？ 收到啦。 陰主， 萬歲萬歲萬萬歲。 不知不覺後知後覺，頭生兩個角，想去睇嘢買嘢食嘢又冇靚心腸，欺人騙人串人，但係我都唔會學。人人為我為人人，先係代表作。靚女睇電影，靚仔做主角。因为令你害，人要跌下伤下痛下先至会醒觉。提开啲啦，唔系跌啦，之间要快乐。 开心又过一日，开心又过一日。 各位观众，五条烟。 开心又过一日，开心又过一日。 哎呀，踩到你只脚，你点啊？小强。 好似柠檬咁 ，Well 有种冲动想食咗佢，吸碗俾命，食食食食。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崔神厨房， 跟 朝早嘅崔神厨房，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寻晚我整嘅其中一味餸，大家食完啦都赞口不绝。呢、這、一个咧就系莲藕墨鱼夹啦。其实好简单，就系有两片莲藕片啦，中间夹住一啲墨鱼滑，外脆内软，将佢煎香佢，再喺上面咧撒少少盐同埋孜然粉调味，食起上嚟咧仲有少少日本居酒屋嘅风味添。做法一啲都唔难，不过最紧要就系识得处理莲藕，将佢洗得干干净净。莲藕啱唔啱食啊？哦， 啱食啊， 啱食， 仲识得处理啊， 仲识得处理咁犀利，讲嚟听下。 买嘅时候已经知道啦。 唉、哎，愿闻其详，嚟嚟嚟，睇你表演啦。 冇噶，你去到菜档嗰度，你去到菜档嗰度， 我冇。 你去到菜档嗰度，你同我姐姐讲， 拣条靓嘅嚟， 拣条靓嘅嚟，跟住佢就会话嗱呢条靓啊，跟住你第二句要问佢咩？入边多唔多泥噶？跟住佢就会换过另一条俾你。意思系乜嘢咧？其实咧喺个重量嗰度咧，即系佢哋日日做嘅人咧，喺个重量已经反映到嗰条嘅叫莲藕，莲藕入边究竟多唔多泥、其实嗱，首先多泥已经呃情啦，系咪先？ 唔系，但 系你想买莲藕，唔系想买泥土啊嘛？ 莲藕又真系生长喺泥嗰度。 系啊，但系我都有真系买过啲莲藕咧，系真系冇乜泥噶，甚或乎有啲街市某一啲菜档会帮你洗埋啲莲藕。 会系啊， 系噶。 但系咧，其实咧洗莲藕咧呢个系即系成个餸最重要嘅步骤，因为头先所讲啦，其实你只系将佢切片两片，咁、当然啦，你洗完干净要印干佢，中间先可以即系夹得实里面个馅啦。咁、我就用。墨鱼滑，你中意咧，即系当煎酿三宝咁样夹靓鱼肉又得，你中意夹虾胶都得，咁好简单，都系煎香佢，咁啊加啲调味就 OK 啦。咁但系最紧要咧就处理个莲藕，因为咧好多人会惊咧，会唔会煎唔熟啊？即系煎到窿，但系都仲未熟啊咁样。咁、其实原来莲藕咧系可以生食嘅，咁、不过咧我自己就唔系好建议，点解咧？因为莲藕当然生食有佢嘅好处，熟食有佢嘅好处啦，但系你一定要洗得好干净，因为好似头先你咁讲啊，里面有好多泥啊，咁点样先至洗得佢干净咧？因为如果你洗得唔干净咧，就会有啲细菌啦，甚至我上网睇咧，佢话有啲虫卵添嘅，而嗰啲虫卵咧，并唔系你肉眼能够见得到啊，即系有条虫喺度，即系菜虫咁洗咗佢啦。所以咧，处理啲莲藕片嘅时候咧，就要即系俾啲心机去洗啦。咁、我寻日咧就切咗片先啦，即系当然你洗晒啲泥，批咗个皮，咁有啲咧你去啲超级市场咧，其实有得佢已经批。 系啊，佢帮你批埋皮，洗干净晒。其实喺超级市场真系一劳永逸嘅、 啊， 即系唔使搞咁多嘢嘅。 但系咧，你攞到翻嚟咧都要洗，因为系藏咗喺里边嘅、即系嗰啲窿窿嗰度咧。咁你切咗片之后咧，你就攞个水浸住佢啦，落啲盐啦，落啲盐其实就即系杀菌啊嘛，系 拉 下佢啦，跟住落啲醋啦，就令到佢即系唔好变色啊咁样啦。咁、再者咧，你可以落少少面粉落去、就好似咧即系将佢一啲嘅污糟嘢吸咗去咁样。咁 啊捞。 捞匀咗啲水， 面粉啊，面粉系有用嘅，即系洗莲藕方面。 系啊系啊，咁、你就捞一捞匀佢，咁呢烹水咧就浸佢，可能你浸佢十五分钟左右啦。咁然后咧之后再过水。系、啦，因为咁样先至够干净 嘅，原 来系啊系啊，唔系、当然啦， 之前冇咁样处理添， 系、啊、因为我寻日我之前都好少咁我 仔细 嘅，我多数都系咁冲或者浸，咁但系其实原来落盐啦、落醋啦，再加埋面粉咧，系会令到佢里面即系比较深层嘅污糟嘢咧，可以吸咗出嚟嘅，咁、所以呢一个就系花少少时间做咯、但系就真系你做到嗰个爽脆嘅效果，同埋咧你切片嘅时候唔好切咁厚。咁咪唔使煎太耐咯， 薄薄地咁样啦。 系啊，咁最后咧，我自己就拣咗撒咗盐同埋孜然粉，咁、所以咧就觉得有少少好似即系居酒屋嘅味道啦。但如果你话我唔中意孜然粉阵味，咁你其实落少少甜豉油啊，或者普通嘅豉油咧，调一调味已经 OK 噶啦。 好啊，星期一就食呢一味啦。 林慧的享乐时代。 系啊，今朝早嗱，你哋如果咧有去过我嘅工作 桌嗰度睇过咧、啊，你会发觉我台面最多系某一样嘢嘅 笔， 系、啊、 除咗笔之外，佢有好多 card reader 我成日都会借去用，借完我都有会还翻。我就想讲，我已经还翻个 card reader 俾你啦。 唔紧要，唔紧要，我通常都多过一个，因为好多人都会问我借呢样嘢。 点解你摆咁多笔喺度咧？你都系得一对手啫。 系啊，但系我真系好中意储笔噶。其实咧，真系噶，你哋都留意到啦。其实好多同事都留意到，你知唔知有啲同事咧同我讲话，我 weekend 嘅时候翻嚟咧会用完你啲笔之后咧，就摆翻喺原位咁。咁、哦、所以好多时咧，佢哋就同我讲话，你如果咧星期一翻嚟嘅时候咧，见到自己台面嗰啲笔俾人喐过咧，唔使惊，因为咧我哋觉得咧啲笔实在太得意啦，所以就会攞嚟用下咁、哦、 即系而家唔系农历七月，唔使谂咁多嘢。 系啦，就唔使惊点解台面啲嘢喐晒嘅咁。因为我自己咧由细到大都有一个储笔嘅习惯嘅，咁、但系我唔知道你哋对于笔嘅认知系多唔多，或者中唔中意储啦，或者会唔会中意买啲特别款嘅笔咧？ 不知写笔水，唔知系啊， 唔知啊， 我细个100分先至有一支铅笔噶，系、啊，不过嗰啲铅笔就特别啲卡通嗰啲铅笔咯，咁啊作为， 我以为一盒嗰啲中华牌咧，竹枝咁样写 嘅，几靓噶，有啲有个直升机喺个笔尾嗰度咁样嘅， 系系，而家都千变万化噶，但系咧讲紧由以前到而家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学生文具嘅热潮噶，嗱、譬如好似我读紧书嘅时候咧，嗰阵时啲同学就兴咧，储啲唔同颜色嘅荧光笔啦，因为初期咧，以前我好细个嘅时候，啲荧光笔都系不外乎嗰几只荧光色嘅啫嘛。 系 后屘咧就出咗嗰啲咩湖水绿色啊，蛋黄黄色啊， 其实仲暗沉过你唔间咯，我觉得。因为嗰阵时咧懒叻咧，即系个同学都有好多支荧光笔啦，呢支咧就间中史嘅，呢支间重点嘅，呢支又唔知间咩嘅咁 我都会噶。 间完之后咧，成份嘢都系花里花碌。 系啊， 系啊。 有啲同学成本书都间晒。 系啊， 真系。点解要间咧？ 但系一样好低分。 唔系因为。成本书每一句都是重点咯， 好嘢， 好嘢，好嘢！ 我最记得就是嗰阵时，我有个同学咧，佢都是用一支很特别的 highlighter 啦，我哋嗰阵时叫荧光笔，但佢系用黑色咯， 吓、啊， 跟住佢咧，佢系将嗱人哋就将啲重点咧间低啊， 佢渣咗 ，eliminate 咗佢， 系啦，佢就将啲非重点渣咗， 几靓喎！ 你去到呢度我已经答唔到嘴了，因为你哋嗰个年代已经有嗰啲叫荧光笔啊嘛，要间低 highlight 嘅嘢啊嘛， 系啊， 我哋系冇荧光笔噶嘛。所以咧，如果真係 用木顏色油， 唔係啊，就咁樣下面揀一行嘅啫，即係 underline 咗佢就算噶啦。即係總之一條線一條線，哦，嗰啲就係重點啦。邊有咁多嘢 光 物 㗎？我哋呢招我以前都有用過，即係用紅色筆下低間住佢。 冇紅色添啊，就冇鉛筆嘅啫。 我係諗住如果再重點啲嗰啲就間兩行咁樣噶嘛。 哦， 係啊， 咁複雜咪係咁斑馬線咁樣畫到。 係啊， 咁咪重花咯，可能好難睇。咁我哋嗰個年代已經多咗啦，熒光筆啦，跟住後期咧。就有啲唔同顏色嘅嗰啲叫做水筆或者啫喱筆咧、我記得我細個開始推出啫喱筆呢一樣嘢， 有香味嘅喎，都啫喱筆， 係啊， 即係間完之後你聞下本書咯， 好病態嘅，係 啊， 你似啊，你似 佢嗰啲香精，佢有啲香精 啊，呢、這個我記得啊， 點啊， 我記得有一隻咧就係西瓜味，係 啊， 係堅西瓜味嚟㗎， 都係香精嚟嘅， 我諗中國都聞唔少喎，咁講， 哇，即係索一索書根活絡啊嗰啲， 我嗰陣時最中意咧係淺綠色嗰支薄。糖味咯，因為我覺得嗰支唯一一支咧，係唔會溝到覺得好奇怪。嗱，你諗下，如果你真係用曬咁多隻顏色。咁你本書係咩味啊？你本書咪好怪咯，即係嗰啲味， 雜果分子咁 啊，係啦，即係雜果味咯。我自己就麻麻地啲水果味嘅 嘢。咁你成本咪牙膏咁嘅味咯，即係嗰啲薄荷咧， 即係切開嘅。 翻學咧，啲女仔咧好中意令到自己嘅書包香噴噴。 係啊， 嗰陣時咧成長嘅過程之中咧，文具鋪有得賣香珠。 香珠係 啊。都是 交俾你讲，其实我从来都冇拥有过。 香珠我好怕，我点一点就成个下昼只手都系有嗰阵味。 哦，我系好细个嘅时候中意啦。嗱，当我嗰阵时未知道原来一拆开同埋摸完嗰包香珠，你只手嗰阵味可以维持咁耐嘅时候咧，你就觉得你觉得好好玩嘅，因为佢有少少好似啲啫喱状，你揿下揿下咧又淋白白咁样噶嘛，同埋嗰啲形状好靓嘅。我记得我细个买嗰啲香珠系一包包咧，系心形啊，星星形啊咁样嘅。咁后期。都有咧，將呢個香珠融入咗啲擦膠裡面啊！ 哦，係啊，係啊， 係啊，咁就變成咗一個香珠嘅擦膠。 係， 咁一。 边咧就系摆一个香珠嘅格仔咁样嘅，即系个盒仔咁样啦。 系啊系啊。 另一边就可以开出嚟系嚿擦胶嚟擦咁样咯。 但系我反而擦胶咧就中意嗰一只，即系冇香珠嘅、嗯，但系佢另外一边咧系有个碌嘅，即系俾你碌翻嗰啲擦胶碎走咧、哦，我觉得好治愈。 我都有买过呢只啊， 即系擦完之后，跟住就调翻转个擦胶，跟住有个碌咧就好似吸尘机咁样吸翻走嗰啲擦胶碎啊。 即系为咗治愈，冇嘢擦你都会擦。擦到嗰邊膠碎之後咧，再 寫啲嘢， 登寫錯啲嘢， 登寫錯啲嘢，為咗治愈喎。 係啊， 即係都多咗好多呢啲變化啦。其實你講到擦膠咧，嗰陣時出嗰啲叫做擦膠筆啦，開始以前一嚿擦膠，阿媽咧細個就教落嘅，越大嚿嘅擦膠咧係越容易擦嘅，因為可能好渣啲啦。你細細嚿嗰啲好容易爛啦咁。咁但去到我而家后期咧，就到我做人阿妈啦嘛，而家咁我都要挑选一啲擦胶嚟适合我个小朋友用啦。咁而家多咗好多嘅，又话咩消委会报告，又讲咩塑化剂啊，又讲啲擦胶嘅呢样唔好，嗰样唔好咁啦。我自己咧拣擦胶咧，依家都多咗一样嘢。我除咗话睇个成分之外咧，我仲会睇佢嗰个软硬度咧，同埋佢到底系令身啦，即系有浸油喺面啦，定还是鞋杂杂嗰啲？ 系咪有浸油容易擦啲？ 系啊，容易擦好多。同埋咧，你知而家咧，你啲小朋友用铅笔写字，尤其是初学咧，你都避免唔到会擦噶嘛。咁你就要开始谂下，点样可以擦到佢冇乜痕迹咧？同埋如果佢好大力写字嘅时候，你用咩擦胶擦到佢嗰张纸咧，唔会话变形咧？ 你会教啲小朋友大力写字定细力写字？ 我叫佢唔好咁大力写。 我都系， 我都觉得系。我细个系用错咗力，太大力写字，成日都写穿晒啲纸，俾老师闹。系啊， 你练个功夫、 啊，用力先系代表你有力去写字 啊嘛。系啊，我都大力噶，我都大力 过噶。 当你考试嘅时候咧，样样几千字咧，你真系会写到手痛啊。 但我系大力到咧，下面要剪一张嗰啲过即系 嗰啲剪板仔、 垫底纸啊，系啊， 系咩？ 系啊， 我哋好犀利。 浑然有力，佢话你好有行气啊！你啲字 又犀利啊， 行气啊， 行气啊嘛，系啊！老师话呢啲好啊， 系好啊，老师就话唔好咁大力，因为大力咧通常就 过大啊嘛，系嘛攰啦， 同埋嘥时间啊，写得慢咗会 好 firm 啊！但不过而家我见咧好多经典嘅擦纸胶都出翻嚟，就 系 细个咧幼稚园一嚿嚿有 A B C D 英文字母咧喺上面嗰啲咧， 同埋擦胶条啊，即系可以一条，然之后切做唔同卡通人物嗰啲。咧，依家都真系流行翻。 系啊，如果大家想了解文具嘅演变历史咧，可以去林慧个台呢个睇下。佢系啊，储咗好多收藏家嚟啊。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明天继续，阵间仲有风骚快活人， 未有得听住啊？ 点解啊？ 听咗十点钟新闻报道先嘛？ 系喎、梁明忠、崔杰彤、白元浩、林慧，咦？阿 O 咧？ 佢话佢睇住个股市先。 诶，听朝见。